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非常痴迷的关于胶原蛋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很多爱美的朋友都不停的补充各种胶原蛋白的这个是片儿也好，溶液也好，那些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有就是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物质，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健康造成一种新的这种领域，甚至会开阔一个我们说新的领域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胶原蛋白的创业项目。 胶原蛋白真的能改善皮肤状态，让人返老还童吗？外用内服怎样才能有效补充胶原蛋白？吃猪蹄儿真的管用吗？医学领域胶原蛋白究竟有哪些靠谱应用？今天的节目邀请专家与您聊一聊网红胶原蛋白的那些事儿。 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自强，张总。首先要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张总。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大伙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聊关于胶原蛋白的话题，小麦是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因为这个实在是胶原蛋白这个词现在真的是太火了，就是身边好多的姑娘都在说，哎，这个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然后你也看到好多的明星分享啊，我平时会喝胶原蛋白，或者是我会在外敷内用，然后还有一些呢说，哦，我不用了，我直接食补，让我吃一些这个猪蹄儿啊，吃一些这个肉皮冻啊，可能感觉它胶原蛋白就多一些，然后这个皮肤状态就会更好一些。 到底这个胶原蛋白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它有没有大伙儿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它能不能够让我们返老还童，让我们的肌肤重回年轻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的聊一聊和说一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的奖品以及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下面首先有请张总帮我们出一下今天有奖问答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吧。 胶原蛋白主要由什么组成的？ 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给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氨基酸， B 选项呢是糖， C 选项是核酸。胶原蛋白到底是由什么来主要组成的呢？这三个选项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将会获得两盒胶原蛋白面膜。尤其是爱美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的奖品。想要获得的话，关注 RBC 健康投资家，不仅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同时你有任何的疑问 想要互动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那下面我们通过一小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节目的张总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北京拜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自强，材料学博士，生物学本科硕士，2015年创办拜生生物有限公司。北京拜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高新技术企业，掌握去端肽胶原蛋白核心技术，已申请11项发明专利，拥有医疗医美宠医三条业务线，十余款产品，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高端医疗器械的应用研究中心。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很多爱美人士都知道的关于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技术哈。那关于胶原蛋白，其实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了。很多年以前我就听说过有胶原蛋白的口服液，而且很多这种我们说化妆品公司也在做。也想问一问张总，您所在的这个生物公司，它的胶原蛋白和我们在市面上已经有的这个胶原蛋白一样吗？它是有区别的，还是说是他们的这种升级产品？ 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嗯， 胶原蛋白呢，现在的产品化的产品呢，有这个医疗器械产品， 嗯， 还有食品，还有科学研究所用的组织工程的支架的材料。 嗯， 我们所用的器械呢，其实跟组织工程的支架的材料也是有接近的地方的。胶原蛋白是人体最重要的功能蛋白之一，一般它在所有的蛋白质含量里面占30%。 哦， 胶原蛋白是一种三螺旋结构。 嗯， 就是 DNA 的中关村 logo 是一个双螺旋。 双螺旋。 嗯， 但是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 就是它旁边这个我们说竖着的这个架构，它有三根。 有三根。 嗯 嗯，这三根是两个阿尔法一链，一个阿尔法二链。 嗯。 这三个螺旋就是分解的最细的阶段，它是由18种氨基酸组成。 嗯， 而且是18种。 嗯，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基本上 已经揭晓了。 没关系，大家拼手速吧。 对， 好，继续让张总来说。 然后这个三螺旋解决了生命一个什么意义呢？就解决了一个双螺旋解决 DNA 是遗传的意义。 嗯， 三螺旋解决了一个力学结构。它让这些单个的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力量。 嗯， 我经常在培训胶原蛋白的时候，举个例子，我就拿一个纸巾，我把纸巾我单根一撕，它就断了。 嗯， 但是我把它拧成一个绳子， 一股， 它就很难变断了。我把三根的拧一个螺旋结构之后再拧在一起，发现我就撑不断了。 哦， 这就是胶原蛋白的特性，三螺旋。 嗯， 但这个三螺旋结构，我拧成绳子，我两端必须得给它封闭。 嗯， 我这个封闭的方式呢是，咱三个人如果编个绳的话，肯定是封闭方式不一样的。 嗯， 可能是我这块绑一下， 嗯， 那个拿根皮筋 系一下， 系一下，然后还有其他那个夹子夹上。 嗯， 即使我们都绑一下，咱绑的花也不一样。 嗯 嗯， 那咱们三个人的区别就在端肽，就是两边端头的位置是 不一样的， 但咱们拧这个三个螺旋的绳子的方向或者规律，咱们一沟通基本上是一致的。 哦， 然后不同的分子，然后不同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个端肽的作用是起到不同的分子之间可以互相连接，在连接之后再形成一个力学结构。最强的力学结构就是牛蹄筋，牛的蹄筋牛可以犁地，就可以耕地， 对， 那是多大一个力量，但是它是由氨基酸组成。 嗯， 氨基酸构成了这么大一个强韧的力量。 嗯， 还有皮带都是这样。 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蹄筋儿就是胶原蛋白。 就是胶原蛋白。 哦，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胶原蛋白在我们这个人体当中分布并不是大家所局限当中想象，更多的是这种皮肤，我们的很多我们说这种筋也都是胶原蛋白的一种体现了。 对，胶原蛋白占所有蛋白质30%，主要分布在蹄筋、韧带。 嗯， 皮肤， 嗯， 皮肤里边主要就是胶原蛋白，还有这个黏膜、肠道，所有需要力学结构里边 基本上有弹性的部位好像都有。 还有一个人体最强韧的机构，经常能想到是骨骼。 嗯， 骨头很硬，但是骨头里边有一半的成分也是胶原蛋白。 骨胶原。 国学院啊，我们经常在化妆品当中听到这个词儿。 那像您刚才说到，就是它很有韧性嘛。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皮肤，比如说那个出皱纹了，或者是破裂了，就是因为它这个韧性失去了吗？还是？ 主要是因为它的代谢循环。 嗯。 我认为是代谢循环这个机制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 嗯，就是它的胶原蛋白的性状改变了吗？还是说缺少了？还是 胶原蛋白会老化？会存在代谢功能障碍，或者就是说代谢比较缓慢，这样没有新生的机制，没有新生的机制不会被替代，那就就看着很衰老。 那就好像皮筋拉久了，它就失去弹性了嘛。 对，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跟大伙儿，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胶原蛋白的这种老化之后，刚才您提到了是三股拧在了一起，如果它出现了老化的话，可能就拧的不是这么紧了。 对， 然后呢它弹性没有这么强了。我们原来拉这样的一个力是拉不断的，但现在可能我们用一个同样的力就会被拉断掉，因为它没有弹性了。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年轻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表情脸上也不会有皱纹的出现，当我们年纪大了老做这样的一个表情，很多表情纹就出现在我们的皮肤上，出现在我们的脸上，可能就是由于同样的力，这个时候把我们原来这种有弹性的胶原蛋白拉断了，这个时候它没有办法再像原来这样维持一个比如说上拉的力下拉的力，让它保持一个平滑的样子。 是的。 哦，所以说也跟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了一下，胶原蛋白它其实是有一个老化的过程的。那也想问问，像您所在的这个派生生物科技公司的核心技术，既然和胶原蛋白有关，那我们是比如说作用在它的哪个方面呢？是补充它的这个活性，还是说延长它的这个韧劲儿？ 我们做的胶原是叫去端肽胶原。刚才讲的这个三螺旋结构，然后 封口的地方。 对。 三螺旋结构它又有一个特性，它是这十八种氨基酸啊是有一个特点的，是每三个氨基酸都会出现一个甘氨酸。就是那个甘氨酸的代号叫G，就 G， 那个字母。每三个就出现一个循环。就像一个楼梯一样，因为这个氨基酸的结构，所以造成这个它能够天然的转个方向。这样的话它三根绳能拧在一起。就这种循环结构，人与人、人与动物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端肽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人与动物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就是把端肽切掉。端肽一切掉就剩下的这个结构啊， 大家都一样了。 都一样，这个意义是在哪儿？就是在进行组织材料移植啊， 对， 材料这个应用的时候彻底去除了差异性。 对， 因为这个差异是胶原蛋白这个材料本身免原性的主要来源。把这个主要这个免原性根源去掉了，那能够更彻底的解决这个免原性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解决了我们这种我们说胶原蛋白的来源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动物的胶原蛋白用于比如说人类的这样的这个 对 使用。 对，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有一个疑惑，那你说都是胶原蛋白也好，那我也不可能吃一个牛蹄筋儿，然后它里边的胶原蛋白就长在我脸上，这个还是蛮奇怪的。 真的长到你脸上估计你也得害怕了。 对啊， 对，经过人的这个，经过我们是体外模拟这种消化过程，然后把它差异性去掉，可以在人体里边进行产生它的一些功能。 其实现在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商用化啊，已经非常丰富了，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胶原蛋白的产品，每一家呢也都说自己有这种自己的独立的专利的技术。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请很多皮肤科的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皮肤科的专家都告诉我们，这种外源补充的这种胶原蛋白其实能够被我们身体整个吸收利用的比率是非常低的。你想问问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想要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利用，是不是得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才能够达到比如说真的被人体所利用到？ 是的，胶原蛋白的分子量，三螺旋结构的分子量在27万到30万之间，如果变成单螺旋的话，它这个分子量在7万到9万之间，这个分子量是难以被人吸收的，就这个分子量即使到胃里边到肠道里边也是难以，就是还需要经过胃蛋白酶还有这个肠道的消化过程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所以皮肤很难直接吸收，一定是把它需要打成一定的小的分子链，小的多肽。这个时候皮肤通过它毛孔的呼吸啊，还有这个渗透啊，这些功能就可以吸收掉。还是内用是主要来源， 内用是主要来源。 因为这个皮肤的代谢的来源都是通过人的这个肠道吸收的营养，然后 再运输到皮肤，然后皮肤再代谢合成啊。胶原蛋白想被皮肤吸收呢，是需要变成小分子。主要的胶原蛋白的来源呢，还是这个皮肤这个胶原蛋白来营养来源还是肠道血供，就肠道吸收之后血液运输，然后来提供这种这个原料的来源。皮肤的吸收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哦，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消化吸收，而且不是胃的消化，更多是肠道的这种消化，然后通过血液的运送，然后达到让皮肤利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达到多大的这个分子量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消化系统运送到我们的皮肤当中？既然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吃猪蹄儿啊、牛蹄筋儿啊，这些我们说食物进去还都是大的分子量，多小才能达到让我们这个利用率吸收率比较高的一个效果呢？ 一般情况下在一万左右的分子量是可以被皮肤吸收的。 一万左右的分子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市面上看的比如说这种液体口服液，还有这种片儿状的甚至粉末状的这种胶原蛋白产品是比较多的。我们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它的存在形式形态对于它的这种分子量会有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哪个优势吗？比如说液体的是不是分子量会更小一些，会有这样的差异吗？ 往往会有这样的差异的，而且是不同厂家的这口服液的加工的技术不一样，分子量也是不一样大小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卖那么贵，有的卖的很便宜，同样都是胶原蛋白口服液。 有这个来源的这个价格的因素，也有这个加工技术的价格的因素，还有这个目标这个产品这个胶原蛋白分子量的大小控制。往往在面膜类的产品说胶原蛋白啊，其实它已经不是胶原蛋白大分子了，它只是来源是用胶原蛋白的大分子做成的一个多肽，一个小分子的氨基酸链的一个产品，说它还是胶原蛋白其实不是完全准确的。 也就是它的来源是胶原蛋白，其实经过了这种我们说深加工之后，已经把它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整个链打破了，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小的特别特别小的这个它的组成主要部分氨基酸，然后通过皮肤的这种吸收才有可能通过我们说外敷的方式被利用到。 对。 那如果这种内服的这种方式，我们刚才说了外敷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已经不单简简单单的是这种胶原蛋白了，可能是氨基酸的这个程度才可能被吸收。那如果是内敷的方式，它是也是变成氨基酸这样被人体吸收呢，还是说它是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这样的形式可以被吸收利用？ 吃进去的形态的分子量大小都不一样，有30万也有1万，那最终被吸收掉的一定是氨基酸， 也都是氨基酸， 也都会降解成氨基酸。 那不如您就给我们比较形象的比如说列一个这个大小的排比，那我们比如说去海外旅游的时候经常代购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那有液体的，然后有粉状的，然后有这个固体的药片的，然后那个还有这种外用的，那到底比如说从它的这个有效性的大小，我们也不说品牌也不说那个什么，就基本上从它这个形态您给排一排，到底哪种可能吸收的会更好更有效？ 从我的角度来，我的了解来推荐的话，我建议可以选择多肽类以下的这些产品。现在产品上面不会给你标分子量的，一般都不会写。 这个是 来源都不写。那个往往都是多肽类以下的这种产品是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的。为什么吃猪皮吃那个蹄筋儿都可以补胶原了，但是还是要买这些产品呢？因为蹄筋儿它的分子量很大，人体消化是负担。很多那个求美者或者那个补充这个营养吃这个会便秘。经常说这个分子量大，吃肉吃多了就是吃 便 不香，很难受， 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然后吃这些多肽类或者口服液，其实是减少了胃啊肠道消化系统的负担。让它把这个来源更就是更简单一些，让人体吸收了。所以这个选择我觉得选择多肽类的产品其实就可以。 那这个多肽类它是会出现在一般会出现在产品名称里呢，还是会出现在 成分列表里？ 对对，我该怎么样判断它是个多肽类的产品呢？ 现在有产品名字就叫胶原蛋白肽。 也就是我们选购的时候看一看，就是某某什么什么什么肽， 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它的分子量相对来说更小一些，更容易被我们吸收和利用。那我想帮听众朋友问一问，如果我没有这么爱美心切，比如说像很多的男性朋友，我也不建议自己长两根皱纹，我觉得这是成熟的一个标准。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运用领域，比如说对于人体还会有哪些好处？ 因为韧带、肌腱、骨骼里边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那男性选择胶原蛋白肽这类产品呢，补充这种营养也是很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不光是长不长皱纹，我们皮肤衰不衰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活动的能力，甚至我们有没有劲儿、力量，都和这个胶原蛋白是有关的。 对，主要是胶原分子它提供了人体的韧性结构、力学结构。 好，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现在像您所在的这个公司，胶原蛋白的这种产品主要是哪些领域？是吃的还是外用的？它的主要的市场是什么样的？ 去除色端肽能够去除免源性。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大分子、小分子？小分子我们现在做成了面膜，那大分子有什么用呢？大分子在医疗上有很多的价值，因为它是有韧性的，所以它可以做成有韧性的膜，它可以做成有韧性的海绵，可以做成骨修复材料，有等等这一类的这个组织工程支架材料，就可以用这个大分子来做。小分子的材料呢，就做成这种护肤产品。 也就是说其实小分子更多的是让人体吸收利用，然后补充到我们的这些胶原蛋白所在的这个位置。而我们外用呢，还有一些大分子的胶原蛋白产品呢，比如说可以用于比如说伤口的这种固定。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伤口之后呢，这个伤口这个皮肤已经破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往两边的力，这伤口会张开。通过这种大分子的胶原蛋白的产品，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本来已经分开的这个皮肤重新保持一个愈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给它一个两个聚合的力，加速它的愈合。 这个是胶原蛋白可以做的一个产品，缝合线。这是缝合线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那像咱们公司现在的这个产品，您刚才说了有这个小分子的，更多的是用于这种吸收人体的，还有大分子的可能像用于这种我们说医学领域的。那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是美容领域的是占到了大多数的产品，还是说现在这种医用级别的产品更是我们的主推市场？ 我们现在产品线分为美容医美线的产品，还有这个宠物医疗的产品，还有人用医疗的产品。但是这个公司的创立呢，起源于人用医疗的产品。 比如呢，是像缝合线呢，还是 有一个胶原蛋白填充机制，还有一个引导组织再生膜。 这两个都比较专业。好，咱们来形象简单形象的跟大伙说说，会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方方面面呢？ 胶原蛋白填充机制最简单一个例子呢，就是牙龈如果萎缩了，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就是牙龈一旦萎缩，即使洗牙把牙齿洗掉了，那牙龈也不可能 再继续长出来。 对， 就是没办法了，就是牙缝特别大。但是现在逐渐也兴起一个技术，就是把牙龈再用手术刀把它切开，里边添上胶原蛋白，把它添上，添上之后再缝上，这样牙龈会很饱满。 等于说把它撑起来了。 这就是解决牙龈萎缩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牙根如果开始坏掉，然后牙会掉。那牙根坏一定是有炎性反应发生了。现在也是有预防的治疗手段，就是把牙龈扒开，把根的一些炎性组织给它挖出来。 去掉。 去掉了之后它就有空洞产生了。这个空洞也是要 填 上的。 胶原蛋白。 还有一个就是拔牙。2000年来大家这个人类这个牙掉了是不填东西的。 对。 因为没有第三副牙齿。第三副牙齿，人的第一副牙齿是乳牙，然后七八岁换的是恒牙。第三副牙齿就是现在牙掉了之后再打个钢钉。 装个假牙。 对，这装个冠是成第三副牙齿了。这打钢钉的时候就有一个土壤的问题，就是牙槽骨啊它很容易牙掉了之后很容易被吸收掉。如果把胶原蛋白填充机制在拔牙之后填进去了，就减少了牙槽脊的这个萎缩。减少了萎缩呢，就在下一次种钢钉的时候，钢钉就 更牢固一些。 更牢固，还有地方可以站得住。其实就是这些作用。 那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填充，您刚才提到了大部分都是用在我们这个口腔的这种修复啊这个技术当中哈。其实对于这种医疗的安全性大家伙也特别的关注，而且尤其是胶原蛋白还有可能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和利用掉，会不会填充了之后即便是你选择这种大分子我们人体比较难以吸收和利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作为一个填充物的话会不会也多多少少随着时间的这种岁月的侵袭，它也会被我们吸收一部分，原本本来填的挺饱满的，原本这个填的挺紧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它变得越来越小了，被我们吸收利用了一部分，它就开始松了，甚至开始这个不稳了，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胶原蛋白填充主要那个起作用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海绵状的产品，就跟我们用的海绵捏扁了它会恢复形状，这个海绵微观结构是一个蜂窝状的多孔材料，它是一个组织工程的支架，因为组织工程的三要素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支架、细胞和生长因子。细胞的生长需要贴壁，那么这个海绵的作用贴进去了，就是让细胞在生长的时候可以沿着这个三维孔架进行生长， 把这小洞填满它。 洞填满了之后，最后这个组织相当于就长上了。所以它是一个填充机制，主要是因为它的支架作用。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填进去的这个东西并不发挥这个主要的支撑作用，它是搭了一个构架让我们整个自己的细胞去填满这个小孔洞，让它完成整个的一个支撑的效果。 对，达到这个修复的效果是通过支架作用来实现的。 那这个支架有没有比如说使用的这个寿命或者周期，只要我们把它填满了之后就可以伴随我们终身吗？ 一般在口腔拔完牙填充要求是在15天左右就要降解吸收掉，因为它降解太慢了的话会形成异物。 哦，就会有硬硬的感觉甚至不舒服的感觉。 对，如果降解太快了那细胞 还没长出来 它就消失了。 其实它更多的起到的一个作用是加速我们自身细胞这样的一个生长，而且它给了一个架构，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细胞知道该往哪儿长才是有用的才是有效的。 对。 现在一个这个引路人的这个效果，把路引好了，你长到这个位置了，它就该功成身退，被吸收掉了。 对，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做盆景或者什么，搭了一个架子，然后让细胞顺着这个长，长完了之后它就慢慢被 架子 就 可以卸 掉了。对。 而这个胶原蛋白的一个优势，也就是我们不用再把它取出来，它是可以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和利用的。 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物质，在我们的健康领域可能会有哪些新的这种发展，大家会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自强，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做客直播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准备了每个人2盒胶原蛋白的面膜，对于我们的皮肤恢复年轻态非常的有好处。那么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呢是这样的，胶原蛋白是由什么主要组成的呢？给了大伙3个选项， A 选项是氨基酸，B 选项是糖， C 选项是核酸。到底胶原蛋白是由什么物质主要组成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发送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上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个人送上2盒胶原蛋白的面膜。那大家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来查询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张总以及小麦继续聊一聊关于胶原蛋白在我们整个健康领域的应用。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张总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有填充物，可以用于口腔的这种修复，同时呢还可以用于我们说骨头的一些这种修复当中哈。那除了这样的这个我们说这种修复类的产品之外呢，张总也介绍了除了填充的还有一类产品，也是胶原蛋白类的产品，现在在我们医疗领域的一个主要应用方向，你给我们介绍。 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叫引导组织再生膜，然后产品名字呢，通俗名叫可吸收生物修复膜。 嗯，这个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我首先讲一个组织修复的原理。 啊， 原理就是伤筋动骨100天。 嗯， 这个伤筋就是人的骨头或者肌腱或者筋啊这种组织发生故障了，或者骨折了，就是需要100天才能长上， 修复周期比较长， 就3个月以上。 嗯， 那这3个月，但是我们有些组织又生长得非常快，比如说在口腔科领域，我们牙龈组织如果创伤了，手术线一缝合，10天就拆线， 嗯， 10天就长上了。但是在那、这个不同的生长细胞啊，在组织里边就需要一种隔离，如果不隔离，在修复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长得快的细胞就跑到长得慢的细胞的空间里边， 嗯， 它就占了，它就不会长了，就产生一个占位效应， 嗯， 那么生长慢的细胞就没有空间再去生长了， 嗯， 这也是那个组织修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隔离膜材料的一个原因， 嗯， 这个隔离膜就叫引导组织再生膜， 嗯， 那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如果生长的快的这些组织把生长慢的这些组织的地方占据了，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是会留疤吗？还是说这个时候会造成这种增生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在骨折手术里面，骨折手术如果骨头之间对端它是有缝的，它这个缝如果不用膜进行屏蔽的话，如果肌肉长到这那个缝里头了，那骨头断端它就长不上了，即使用了固定固本它也长不上。还有一个就是肌腱断裂了，一对端缝合，但是肌腱是长得很慢的，它如果不要一个隔离膜的话，如果肉要长到这个肌腱里面，它对端缝合上它也长不上。 也就是说，其实相对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来说，像我们的这个骨头啊、跟腱啊这些部位，它生长的相对来说是慢。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伤口，我们会知道，像骨头的伤口啊，还有跟腱的这种伤口，其实周围都是有肌肉所包裹的。如果我们不管它的话，很有可能这些肌肉的组织就逐渐渗透到我们骨头的这个裂缝当中，跟腱的这个裂缝当中，而他们自己想生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有人占了，我就不长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满的。就永远造成可能无法愈合的情况出现。 对， 好，那这样的这个我们说这种组织膜是可以把它像保鲜膜一样外面包住它，阻止这些我们说生长得快的肌肉细胞长进去吗？ 对，你举这个例子就特别形象，就是保鲜膜。保鲜膜起的作用就是隔离啊，就是比如说你保鲜膜铺个西瓜，就隔离你所要保护的产品的这个湿度和空气的湿度，防止它干燥，防止它细菌这种品这个不同细菌的这个渗透污染。在组织修复里边，我们经常用在口腔的种植牙里边有一个，就是植入骨粉了，上面要盖个膜。这个膜的作用就是防止牙龈组织里边的细胞长到了骨头缝里，就像一个隔离。这个隔离膜经过了几代发展，最早是用的有金属膜， 金属膜， 有金属，然后也用这个不可降解的高分子，比如说聚苏氟乙烯啦，就这种材料。后来逐渐发展，发现不降解它也不行，因为骨头身上也需要有营养，如果完全有一个异物在这存在的时候，它也会 影响它的这个恢复， 影响恢复，很难长到一体。后来就发现可降解了。可降解用的这个聚乳酸膜了，或者说其他一些可降解的高分子，但这可降解高分子呢，又会产生一些炎性反应。所以现在发展到最新的阶段，就是用了这个胶原膜，发现本身这些组织就是胶原的，如果把胶原那个免炎性完全去除了之后，用这些膜，它是效果最好的。 因为它不会有这种排异的反应，本来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组成部分。 对。 那这会不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膜既是它的这种营养物质，同时呢又可以被我们人体这个吸收利用，会不会还没有长好，还留着这个缝，有一点点小空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膜已经被吸收利用掉了？ 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就是膜这个产品的降解周期和刚才那个海绵的降解周期是不一样的，就填充机制，填充机制要求这个15天左右降解，但是膜啊需要三个月，就是3年5天， 就是我们生长的这个周期把它控制住了。 对，它必须得维持足够的周期 时间段 这也是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技术要求，技术难点。 好，那这个主要现在的应用领域就是我们骨头的这种修复，以及我们说跟腱、肌腱的这种修复吗？ 对，还有这个人的硬脑膜，人的脑组织和那个脑壳之间有一层膜，那个膜也是胶原膜。现在这个胶原膜啊，在应用的也非常多，在脑科手术里边应用。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需要开颅手术之后，这个时候有这个窗口在了，我们在缝合之前可以先用上这样的一层膜，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说本来存在的这个膜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同时再把我们的头盖骨再盖上去。 对，是这样， 这样加速伤口的这种愈合，同时呢也避免生长快的这个细胞把生长慢的这个细胞的位置给占着了。那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说了这种胶原蛋白的产品都是用于这种医疗领域，也想问问现在公司所掌握的这些技术有没有通过国家食药监的这种批准，在临床上已经可以使用了吗？还是处于一个实验的阶段？ 国家对于这个医疗器械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于植入材料的监管尤其严格， 尤其是还要进到脑子里这种 这个严格也是对的，因为它风险非常高。一个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周期是这样，就是前期的研发已经完成了之后，想产品化，这个过程会经历3到11年。 就最短都是3年。 这是要做临床实验吧？ 对，它要经过产品检测、洁净车间建设，然后通过动物实验，还要通过这个临床实验，再到国家局去报注册证。整个最短最短是3年时间。如果有的漫长的，甚至达到11年才能拿到注册证。 哦， 这是也是医疗产品特别贵的原因。 对， 研发周期特别长，费用特别高。 那现在派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刚才介绍了，主要在医用领域是两条线，一个是膜的技术，一个是填充的技术。现在我们是到达了哪一个阶段？是已经通过了这样的这种审批，还是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实验阶段，还是比如说临床实验阶段？ 我们的这个检测阶段都已经完成了，然后填充机制是在去年2017年底已经拿到了这个临床报告。在协和、友谊和北口就是做的临床试验。拿到临床报告之后就做 GMP 认证，然后再报国家局的批准。现在已经国家局批准的意见已经回来了，就是还我们还有一些资料需要答复，答复之后就可以拿到注册证了，预计在11左右。应该是 今年11月份左右就可以拿到这个我们说上市的许可证了。 上市许可证，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说医疗机构当中能够购买到这样的这种产品了，用于我们的这种健康服务。这是填充物质，那还有一个我们说这种膜状物质呢？ 这个膜状因为它的降解周期长，所以临床的跟踪周期也长。 更长一些， 需要半年以上。那这个已经临床入组都已经做了1年多了。那现在还没入完。还在临床的过程中。预计得明年年初才能拿到这个临床报告。 那也就是说到它上市可能还得有个2-3年的时间。 还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吧。 一年半左右的这个时间哈。那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我们有一个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希望的曙光马上就要到来了，10月份左右可能就可以在我们的市场上购买到了。那也想问问，这样通过我们的这种食药监的批准之后，现在在我们这些比如说市场上哪些机构能够有兴趣，或者说我们能够有渠道购买到这样的产品？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铺设的是这种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临床实验的这些医院，还是说到时候我们一些这种口腔的门诊，甚至是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医院也可以购买到这样的材料？ 基本上是可以做口腔手术的口腔科都是我们的 目标销售群体。 对，而且这个不同的适应症在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里边也是分布比较差异化比较大。比如说3-4线城市可能拔牙的患者会多一些。然后1线城市种植牙患者会多一些。这是消费群体我们都做一个分层，然后的产品呢也需要做一个差异化。 也就是说这个拔牙填充的这个材料和我们种植牙填充的材料可能还是会有区别的。 我们可能在产品的这个形状设计上，然后这个包装形式上可能做一些差异化的区分。 但是核心的技术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 对。 好。那也想问问，现在这个销售渠道，也就是说能做口腔科的手术的这些地方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目标销售的这个对象哈。那它的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还有就想问问，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同类的产品，比如说已经有公司出了这样的产品，我们是跟上，还是说我们这是完全原创的？独创的，现在是无可替代的。 市场空白的。 这个产品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进口产品。 现在进口的已经有了。 有一家瑞士的产品，瑞士也是一家百年老店了。 然后这个对于这个像您这样的这种我们说比较新的创业公司来说，是不是压力也非常大？得跟这种老牌竞争对手去同台竞技。 我们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现在 GDP 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然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了，现在对健康的需求也更加的这个 关注， 有很好的基础，也有很好的关注了。那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市场增量。所以不存在和他抢市场的这个情况。更多的市场增量的过程中，我们分一杯羹。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市场还完全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 对。 所以说不存在这个害怕他把我们的市场抢占了，其实这个市场非常大，两家都卯足了劲儿生产，都填补不了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哈。那现在跟这样的这种产品，尤其是像已经说您刚才提到这种百年老店，既然要在同一个舞台上我们说要去竞争的话，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我们比如说这个产品有更先进的地方，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价格的优势？ 我觉得两方面是都有的。 嗯， 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是百年老店，所以它的技术也是在它的第一张证在美国1977年就已经发了。 哦， 它的技术到现在其实没有维持，没有什么变化。 嗯， 但是我们是在21世纪开发出的产品，已经经过生物学技术的大发展之后，然后才开发出的产品，所以它的这个免原性上是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中检院也给检测出了报告，是免原性未检出，这个是在同类产品没有出现过的。 嗯，免原性是指比如说我们说这种排异的这种反应吗？ 排异反应可能是没有，因为这些检测方法是检测不出来。 哦， 那这个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 哦， 那价格方面毕竟是中国的企业， 嗯， 本土化的公司，我们的运营成本来说 会更低一些， 低一些，所以最终消费者们得到的这个产品也会有一些实惠。 嗯 嗯， 所以我这两方面都是有竞争优势。 嗯，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质优而且价更廉，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市场上去分一杯羹。那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新型的这种产品。我们中国现在对于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这应该算是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吧，我们拿到的 FDA 的这种批文。 对，是属于三类植入物医疗器械。 哦，算是医疗器械的这个领域范围。也想问问，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种医疗器械的这个审批也是分了很多的类型。您刚才提到现在这种口腔的这种填充是三类的医疗器械。比如说一类、二类、三类这种医疗器械，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划分的？是一类监管的更严，还是三类监管的更严？ 一类器械现在是国家实行的是备案制。 嗯， 在省市市级的药监局备案， 嗯， 在北京呢是在区里备案，其实就可以了。 嗯，这个给我们举举例子，什么算是医疗器械里面的这种一类？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拐杖啊、轮椅啊，这些就算在一类的这种产品当中了？ 它一二三类主要是根据风险程度，就是对人体造成伤害的风险程度来划分。 嗯， 如果伤害风险特别低，那就是一类的。 嗯， 如果有存在伤害风险的，可能就是危及生命啊这些，那肯定是三类的。 嗯。 像那个有些诊断的器械也分成二类，比如说 B 超啊，比如说这个还有那个胎心监护啊，这些材料都这些器械都会分成二类。 嗯， 主要是基于风险。 风险。 嗯， 那像三类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比如说像这种植入体内啊，跟我们人体内部发生这种联系的。 对，这个法规在中国的注册法规主要是学美国的。跟美国，但是有些还是差异很大。美国把好多植入产品都分成二类， 嗯， 在中国还是一更严， 所有的 都是三类的， 嗯， 监管更严格。 好，那像我们说的这种填充材料，刚才您提到了应该是三类。那比如说像这种膜状的这种产品，应该也是属于这种三类的医疗器械的领域吧？ 对，这个膜类的产品就是三类的，但是在美国就把它分成了二类。 哦，美国觉得它的风险更低一些， 更低一些，因为胶原产品。美国认为这种材料的风险是非常低的。现在全球唯一一个胶原蛋白的标准就是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ASTM 的标准。 哦，他来制定的。 他来制定，国内还都没有相关标准。 啊，那确实是一个很新的这种产品。 对，美国的医疗器械类用胶原制作的材料有几十款医疗器械，但在中国这方面还非常匮乏。 嗯， 那其实像这种没有现成标准的产品，在这个申请过证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困难？ 对，因为标准全是企业自己来制定的，同时有一些参数的确定，还需要大量的试验验证。 嗯， 这些验证需要审评专家都他们都认可才行。 嗯，所以说这个企业的整个的难度也是非常的大哈。但是这个张总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介绍了自己所在的这个公司呢，不光有这种用于医疗器械，也就是说医用领域、健康领域的这些产品，同时还有用于一些美容的，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面膜，像您说的用于美容这种外敷的产品，它也算是比如说这种医疗器械，比如说算在一类当中呢，还是说这个我们更多的拿的这种批号是装字号的，不会拿到这个我们说准字号的？ 嗯，还有胶原蛋面膜，现在国家把它定义为三类产品。 哦，也就是说也是这个医疗器械类的产品， 也是医疗器械， 不是化妆品。 化妆品含有的话，它发装字号， 嗯， 那个也可能会含有胶原类的产品。 嗯， 就等于您家的这个产品现在是三类的这个医疗器械的。 对，我们现在走医疗器械这个途径来做。 哦，嗯， 因为本身派生想要做的业务就是医疗方向的。 嗯，好，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如果我们同样拿到的是胶原蛋白的这种面膜，一个是 中字号的，一个可能是这种准字号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准字号的可能它的这种功效会更明确一些？在申请比如说中字号的产品和申请这个我们说这种医疗器械类的产品，它的两个的标准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能去 简单的说谁好谁坏， 说的庄子号就不好 啊、 或者说谢子号就更好，不能简单的去这么判定。只能说这个两个领域它的监管部门它的监管方法是不一样的。门槛不一样，器械的门槛比庄子号的门槛略微高一些。所以说从这个正这个区别来看，这个产品其实是很难区分的。 那像这个我们说谢字号的庄字号的，这个谢字号的因为是您公司在做的这个产品，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在提交这个审核的时候，需不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产品的这个疗效效果的这种方面的这种证据，除了它的这种安全性啊什么之外，需要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吗？ 消费者经常需要这种参照物，这种参照才能说服消费者。但是皮肤这个修复啊，皮肤类的修复，我把皮肤修复的理论我再给大家讲一讲，简单说一说。皮肤是人体面积最大的一个器官，而这个器官到现在为止也是最难以完全修复的器官。因为如果说让它想恢复原状是 很难的， 很难， 多多少少都会留点印记。 对，留这个印记之后没有呼吸功能，所以全身大面积受伤的患者非常痛苦。就是没有呼吸功能了。这个皮肤养护，我觉得最主要是要靠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充足的睡眠。一定要充足睡眠，如果今天睡不好觉，明天脸色都发黄。睡眠和健康生活方式很关键。第二个就是用安全性的护肤品。因为皮肤本身就会自我代谢。有了营养之后它自己代谢修复。那这个不要用人为过多的手段去干预甚至破坏。所以经常有一些面膜产品它含有激素啊，还有这些，它其实带来的作用是什么？它破坏了原有皮肤的代谢平衡。破坏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不用了之后马上这个 不行了， 痘痘都出来了。所以面膜这个产品要选择安全的，就是安全型的产品其实就可以。 好， 让皮肤有一个好的养护。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种面膜类的产品、美容类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也得多留一个心眼哈。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儿的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张总哈，在这种面膜的这种使用上，其实大家伙儿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对于我们整个的胶原蛋白又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像这种胶原蛋白类的面膜，很多朋友说我为了延缓老化，我能不能天天敷？我每天都敷，有这个必要吗？还是说如果每天都要敷的话，这个营养太过丰富，对于我们皮肤也是一种负担呢？ 其实没有必要每天敷的。就是看皮肤的状况，如果皮肤特别缺水啊，主要是补水的作用。补水了之后让皮肤这个处于养护一下。但不能天天养护 啊， 皮肤本身就你养护之后反而会影响自身的代谢机制。 这个自身没有办法再很好的进行一个修复，他总觉得外面会给我补充啊，我自己就不分泌这些东西了，可能会存在一方面的风险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会看到现在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宣传也好，这种报道也好，说很多的这种演员啊歌手啊，这个甚至说一年能敷六七百片面膜，这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玄乎。面膜我们也得适度适量的使用，才能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个好的状态，并不是越多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了现在这样的非常火热的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医疗领域在美容领域的一些应用，也希望能够对大家在日常的选购过程当中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最后也想问问张总，公司在下一步比如说还没有一些新的研发计划，还是说现在更专注于就把这三样东西做精做好？ 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啊，就是在选择这个产品线的时候，现在确实是有三条路线 啊， 看起来是有点多，但是做企业与做科学不一样。一个企业家首先要解决一个企业生存问题， 对，遍地开花。 科学家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科学问题的解决问题。这个为了这个目标和生存方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三条线呢，主要是基于器械的发展周期来制定的。一个器械研发成功需要3到11年的上市周期，那么这3年之内做什么？3年之内我们有生产人员，有质量，也有研发人员。如果不做些产品， 等到3年之后，三类器械上市了，那会发现生产没有经验，质量控制没有经验。 嗯， 毕竟是一个制造业的公司，没有经验出来的产品是不稳定的。 嗯， 它的效果不稳定，就意味着产品大家感受是不好。 嗯， 所以我们这两条线的业务主要作用是为我们医疗产品培育核心竞争力 啊、哦， 培育企业自己的运作机制，同时呢也赚一些现金流来养着这些团队的人员。 嗯，所以说公司还是专注于我们医疗器械这一方面的这种研发，下一步可能也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但是同时现在我们也是多条腿走路，维持公司的整个的运作，同时积累经验。 对， 嗯， 那个对于未来医疗方向的发展呢，我们制定了一个5年发展计划。第一阶段是做2个3类，这个胶原蛋白填充机制和引导组织再生膜。 嗯， 那第二阶段也有这个肌腱方阵连膜和这个硬脑膜止血粉。 嗯， 第三个阶段还有这个骨吸附材料。第四个阶段我未来还会做人工血管，因为血管的成分也是胶原蛋白。 嗯， 那就是制定一个梯度的发展计划，来实现这个医疗的主要目标，也是派生社创业的初衷。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张总和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为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我们互动有奖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由什么来主要组成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选项，氨基酸。张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应该主要是18种这个氨基酸来共同组成我们这个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分子。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入户的、 啊、入户 就是说在芬兰嘛，它有一个就是传统、啊、就是桑拿是它一个传统、啊、叫萨乌纳， 萨乌纳， 萨乌纳其实就是桑拿的这么一个代名词、 啊、 翻译过来就是桑拿、 哦、 所以它的原始词来自于芬兰。 嗯、 哦、 那么芬兰这个国家呢，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怎么发现的这个桑拿，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说过去的时候用石头垒这个房子、 啊， 垒这个房子之后呢，然后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屋子里边要生火。 哦， 生火，它那个会有那个水蒸气下来。 哦， 水蒸气下来之后呢，它就滴在这个石头上，很热的石头，然后这样的冒出水蒸气。 哇！ 然后他们在那个屋子里呢，又很憋闷，无法出去，外边非常的寒冷。 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在忍受，但是忍受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发现、哎、 皮肤越来越好， 渐渐 皮肤 产生了快感。 哎，然后身体舒畅。 对。 完了之后呢，就成为了一种他们感觉到是一种哎非常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吧？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就开始比谁憋得更久，那家过15分钟啊，受不了了。 哎呦， 对，咱们在中国呢，很多的、啊、就是说在桑拿里边，他们人憋不住， 对， 因为他这个胸闷憋气。 是的，是的， 对。但是在那边呢，它是一种文化。 哦， 传说在一战、二战的时候，在芬兰作战的时候，他们挖战壕先得挖桑拿。挖好桑拿才能再作战。 哦，感觉不一样 了、哦、还得蒸桑拿。 是的，您刚刚说呀、嗯、家家户户都有温泉、 嗯、 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住酒店也好，住民宿也好， 全 温泉是不用考虑，完全都是匹配的。 不是温泉，说白了就是其实它就是 桑拿。 哦， 桑拿房、 嗯、不是，也两个概念，对不对？ 两个概念、 哦、两个概念。 对对对，温泉跟桑拿不一样，温泉它是自然的，桑拿是人工的。 哦， 它是靠做加热，把水蒸气打到这个整个屋子里边。 OK， 是这样。 那比如说我们初次到了芬兰的话，这个桑拿文化一定要体验。那体验是去民居当中，还是去那些公共的场合比较合适？ 任何地方 啊、 哦， 但是它最好的那个桑拿呢，比方说在森林，那个在这个芬兰来说是在森林里边， 森林系。 对， 森系桑拿。 哇，没事， 森林的桑拿是最舒服的。 什么样一个体验方式？就是一抬头。就整片森林的天空，还是怎么样？还是 首先一点，你得开车，开车到森林里边。 OK， 森林里边，因为芬兰它有一个绰号叫万湖之国， 嗯、 因为芬兰有7万多个湖， 嗯， 所以它的湖泊遍布非常的密集。 嗯哼， 星罗棋布的湖泊和这个午夜太阳，还有就是说白雪覆盖土地，是芬兰的自然三绝， 帅气。 嗯， 所以说呢，它那个湖泊在森林里边遍布很多，在湖泊边上呢会有木屋。做的桑拿房， 专门做的， 对对，烟熏桑拿， 哎呀， 买烟熏桑拿， 我们是烟熏桑拿里的参照物，对不对？ 对， 您体验过对不对？ 我体验过，非常舒服，门口就是烧烤，一片大草坪，完了之后， 啊、 望眼一片美丽的湖泊，然后边上是森林。天然的屏障给你遮盖在一个世外桃源里边， 你形容一下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比较形容这样烤。 这个感觉是什么呢？ 哎、 旁边有一个湖，然后呢有这个蓝色的湖水， 是 非常的静谧安逸，然后周围都是那种森林草地，郁郁葱葱，像绿毯一样，分布着几个布局合理的鹅卵石。 哎，有木炭啊，自然 的， 都放好了。 然后呢，这边正好烧烤架。然后那边就看一个蒸汽机在那儿。 哎，问一下，就那个木屋啊，它是桑拿吗？嗯、就木屋会有什么炊烟啊，什么会有吗？就是 会有热气冒出来。 对 呀、 啊，对 呀、 啊， 没有的， 没有。 它那个 全靠我们人工的吸取。 对，它那个不是，它所谓的那个炊烟呢，其实并不是烟，是水蒸气。 对啊。 其实你们看，就是肉眼看到看不到很清楚的。 嗯。 肉眼看不到很清楚，而且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通道， 嗯， 直接通到湖里的。 嗯。 每个木屋有一个通道，通到湖里。首先呢，要蒸桑拿，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说人进去之后，先冲一下 沐浴 啊，对， 然后呢，男女他们就是一家人都会在在一个屋里，他们有的时候一家人，有的是同学朋友，他们不分性别 ，OK， 无非就是最多可能遮一件浴巾， 了解了， 也就这样， 嗯， 然后呢，他们在屋里之后呢，会有一个木桶，木桶里边呢会有。搁好温水，这个温水里泡好了是什么呢？就是白桦树的这个树枝带着叶子， 好棒。 然后呢，相互抽打， 对， 轻轻的抽打啊。 跟谁有仇？把那个树条上沾点盐。 你们不明白，牙玉啊。哎，那个王子安啊，好久不见哈、啊！这个你看，这个容光焕发的哈，相比后来很多的桑拿，就是我跟你讲，互相抽打其实表示一个祝福， 真的 对不对？ 哎、 是这样， 表示一个传递爱的链接。 传递爱的 链接。哎呀，你这 妈妈， 你怎么抽的这么重呢？ 我按时完成作业，是表示一个仪式感，对吧？ 他的抽打主要是为了活血。 哦。 他们的抽打的过程为什么要泡？因为泡完了之后会软。 哦。 温水里边会让白桦枝 会软。 Okay. 像软绳一样，然后抽打在身体上了之后 呢，就没那么疼。 然后呢，你的身体会发红， 舒服啊， 会发红，然后毛细血管会扩张。 Okay. 扩张之后呢，然后就跑出去，一下跳到湖里，不要犹豫， 好爽啊！ 一下刷，一下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你的毛细血管 收缩 的收缩，然后脏的东西就在外边了。 哎呦， 哦，是这个道理。哎、那个湖是不是热的？ 天然 湖是冰的。 哦，湖是冰的， 很凉。 我知道了，这相当于刮完沙之后把你扔到冰桶里边，拎一拎，然后再拎出来。 这个感觉，比如说作为游客来体验这个项目的话，花费昂贵嘛，就这个树林的森林的桑拿体验的。 一般是这样的，一般呢，你要租一个这个森林的桑拿呢，大概是600欧元左右。 哦， 600欧元， 就整体全包括， 全包括了所有的 就一个房子、 衣服、吃的、烧烤，完了之后蒸桑拿都包括了。 哎呀妈呀！ 然后烧烤呢是在门口，门口会给你准备当。这个当地的肉，牛肉、猪肉、鸡肉、香肠、等等等等，还有啤酒，哎， 我觉得一家人 share 的话，应该挺幸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朋友去也很好玩哈。 对对对，他能够最多容纳15个人左右， 这么大呢？ 那一 share 就便宜大了。 对啊，你想600除以15，每个人40欧元，40欧元， 很便宜， 是这样，很便宜， 对对对， 而且包吃啊。 对啊， 包吃啤酒，各种饮料， 无限量的。 对，都是无限量的，因为它有一个车会，那个冷冻车会给你开过去，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准备好， 好棒。 然后在你们蒸桑拿的时候呢，他这边就开始给你布置， 他帮你去布置的。 对对对， 这一条龙服务，我觉得去芬兰的话，当然是千湖之国啊，千湖之国。但去到那边的话，桑拿文化一定要体验。我觉得跟团队的建设呀，在比塔的抽打过程当中呢。 在彼此抽打的过程当中， 彼此抽打都是 非常好的连接， 是 更加亲密了。 比如说周陀去了之后呢，周陀一般就会跟我说：“卷子呢，不能换个地方抽打了一下。” 我跟你说，周陀去了，咱们就是一共节目组4个人是换了3打1。 你这是老拿一地儿发乏了，不行啊！ 芬兰就是除了桑拿文化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感觉哈。有没有一些再强调芬兰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旅游的感受吗？因为衣食住行都可以讲。 没错啊，因为这个桑拿其实是芬兰的生活的一部分。 哦， 那么芬兰如果要是说去看景致的话，在它的北部有一个叫拉普兰省，拉普兰省的省会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省会啊，他们那儿叫做首府城市，叫做罗万涅米。 罗瓦涅米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圣诞老人村。它呢正好是坐落在北极圈之上，北纬66°33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呢，在那儿呢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你跨越北极圈的那个仪式，一脚跨过去进入北极圈里边。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呢，跟圣诞老人合影。同时呢，能够看到萨米人他们生活的这种方式，还有看到驯鹿。狗拉雪橇 可以体验项目， 都可以。 真的棒棒的。 你看， 对，一脚踏进去。 冬天的时候还能看到极光。 是的， 那个是不错的， 跟那个区域有关系哈。 对， 芬兰呢，大概了解北欧的一个国家，也是我们王泽先生第一次踏上北欧这片土地的时候第一次去的国家。 是的， 印象一定很深刻哈。当然，来来往往这么多年之后呢，肯定还有很多自己的人生体验了哈。 就越往北，然后再往西走，像那个北欧5国，还有其他的 串起来了， 对呀。所以说芬兰呢，其实简要来说就是一个是它的北边的圣诞老人村比较有名啊，另外呢就是说它的首都赫尔辛基基本上是大家常去的地方。 是的，一定会去的。 景点呢其实就是分散的比较集中一点，它不是说很像中国的景点很分散，它比较集中， 离得不远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城市，因为赫尔辛基它不像别的国家，它是一个战后重建的城市，基本上二战呢被摧毁的这个硝烟殆尽了，所以它是重建的一个城市。具体的就是说它自然景观来说，在赫尔辛基并不是很多，那么自然景观要说的话，应该是在北欧的其他的4个国家，更加的多一些。 好的， 是的， 我们暂时阔别芬兰啊， 对。 来到另外一个将要出现的国家哈，比如说像 是哪里呢？ 对呀、 瑞典吗？ 瑞典，我的天， 瑞典这次的世界杯 之旅支持瑞典， 说这次瑞典确实是 很厉害的， 很厉害， 年轻的瑞典队， 对，瑞典号称北欧雄狮所以他呢确实有着很大的实力，因为瑞典的瑞士带瑞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来说，一战二战都是中立国所以呢经历战火呢几乎是零。所以说呢，对于他们的城市建设 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悠久和古老， 有条件， 对的， 对不对哈？刚才说瑞典，对不对？ 对呀， 瑞典呢，斯德哥尔摩首都，对不对？ 首都斯德哥尔摩， 那个感觉是 美的， 现代的城市。 斯德哥尔摩很漂亮。 不，斯德哥尔摩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们要说去到瑞典的话，从芬兰到瑞典，我们必须要去说一下它的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哦， 是船 哦，船舶。 对，因为瑞典啊，它跟芬兰呢，它是分别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两侧， 嗯， 一个是在东，一个是在西，东边就是芬兰，西边就是瑞典， 嗯， 中间呢是波罗的海的芬兰湾， 嗯， 那么从芬兰到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从赫尔辛基啊，芬兰首都，那么最便捷、最方便的就是船 哦， 因为一夜的航行。啊，做了一个就是说豪华的这种摆渡轮吧， 啊，就游轮了， 豪华游轮，哎，那么它呢，一夜时间就能到达斯德哥尔摩，到达斯德哥尔摩的时间是早晨的10点钟左右， 非常好的 时间，这个时间简直太棒了。 对， 那个王子，问一个问题哈，在这个豪华的游轮上，起点不是赫尔辛基吗？ 嗯， 这个芬兰这个游轮上是不是也有这个桑拿的体验？ 当然有。 船上也有吗？ 你看看、 必须有。 真的，我的天哪！ 所以一乘芬兰就是跟桑拿脱不开干系。 对呀、啊，所有跟芬兰有关系的一定要有桑拿的。 对。 好在是芬兰湾，这要瑞典湾就不行。 把它扔进去。 瑞典人对桑拿并不是很感冒。 你看两个国家虽然离得不是很远， 嗯， 对吧？ 它的文化差异很大。 哦。 但是瑞典跟芬兰呢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哦，一个小时还行， 对 的，还可以、 一个小时时差，所以呢，在这个有的一个项目就是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 在芬兰和瑞典有边界线。在北部啊， 哦， 那么那个边界线上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哦、 它叫一杆打出去一个小时，这个球才会落地。 哦、时差的问题 哦， 哦， 这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差。 对，对所以你这块打出一杆到那边一个小时以后了。 对 对， 拍宣传片吧，准备了。 对， 估计投一个小时。 它是瞬间跨越一个时期、啊， 是不是？哇，好神奇的事情啊！ 好神奇，真的是。 而且在这个游轮上面呢。设施非常的全 啊、 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那个海上免税店。 哎呀， 哎呀， 那个免税店是整个波罗的海上最大的免税店。 哇， 它的船的名字呢非常的有名， 叫什么名字？ 很特殊，它是以北欧维京人的名字然后命名的这个游轮叫 Viking Line 维京游轮。 哇 ，Viking、厉害了！ 红白相间的这艘大船在大海之上格外的显眼。 嗯， 非常的漂亮， 海里那些动物都纷纷让开， 纷纷让开， 对对， 海里的动物是并着两排去观赏， 真的呀？哎， 没有没有， 您肯定坐过对不对？ 坐过很多次， 他又坐过很多次， 又坐过很多次。 嗯， 其实呢，如果要是这个夜间航行，它是只有一个时间吗？就是 不，它其实是对开的，从斯德哥尔摩有一班是开过来，然后从赫尔辛基这边也有一班开过去， 会交汇吗？不会， 不会，因为它的时间上边是 正好是相反的。 基本上是相反 哦、oh, okay. 它从这个芬兰到瑞典它不光是这从赫尔辛基这一个点出发、还有一个芬兰北部有一个城市也不是很北啊就是叫做图尔库、这个城市是芬兰的原首都 哦、 就是说在瑞典统治芬兰的时候这是芬兰的首都那么在俄罗斯统治芬兰的时候那么首都就搬到了 赫尔辛基 因为离俄罗斯近嘛好控制嘛那边离瑞典近又好控制所以这两个点都有游轮同时呢赫尔辛基呢还有去塔林的游轮 哦对对 那个 林 那个 离得也很近 两个小时很近 哇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漂亮 塔林非常 的 美塔林非常美但是它属于波罗的海三国 是的 在北欧来说呢它并不完全去扩充到北欧这五个国家里面 那我们经历了一夜的这个桑拿也好免税店的刺激也好 就是不眠夜嘛 对不眠夜 不眠之夜 嗯 里边还有各种的夜总会演出 哦 哎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呢会文歌起舞 哎呦 哎文歌起舞 那就不用什么客房了 还有赌场 对 还有赌场 还有娱乐的项目 对 各种的餐厅酒吧丰富的不得了 太棒了，一夜别睡了。 对，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那不至于，那还是需要客房的。 五分钟吧，然后我们经过一夜的兴奋，一夜的探究之后，来到了瑞典啊。瑞典刚刚说斯德哥尔摩，您的印象是什么？因为老说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它是什么样一个风格的首都？ 斯德哥尔摩呀，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第一次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感觉到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 啊， 已经超乎了我对一个美的诠释。 妈呀！ 妈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这是哪位？ 哎，你这个形容好像无法形容的感觉。 是的。 就比如说王泽先生，您去过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感受到美丽世界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彩鞋啊。 嗯。 他为什么无法形容那个美丽呢？怎么多？ 他的美是什么样子？ 对 呀、 啊， 因为 刚才也说塔林很美，那他们是一样 的。塔林跟斯德哥尔摩不一样。 嗯。 你比方说塔林，它是一个整个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嗯， 那么它包括像布拉格这种浪漫的城市。它也是整个城市、 嗯、 但是斯德哥尔摩不一样，斯德哥尔摩呢它有一个绰号叫做北方威尼斯， 哦， 它是呢整个城市坐落在一个美丽的湖叫做梅拉伦湖上， 哇， 它是由14座岛与57座桥梁而连接而成的这么一个城市，非常的美，美轮美奂，当你走在这个城市里面，不经意间就穿梭在这个13世纪、14世纪、15世纪甚至16世纪的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 君子、啊、 天 哪，豆豆， 嗯， 我们擦肩啊， 嗯， 咱们忍一忍啊，厚积薄发，吃力点 啊, 啊，行行行， 啊、 再忍忍吧， 俺还没感受过在湖上那个国家呢， 啊、 嗯， 那你得去感受一下 那种逍遥。 是的，我觉得他那个可能更多的是厚重吧， 阳光明媚，厚重， 厚重。哎呀， 那不都13世纪了，能不厚重吗？ 您刚说13、14、15、16，横跨4个世纪， 对、 啊，就是它的街区、它的建筑保存的 阳光明媚，这点赢了。我最喜欢阳光明媚 的 地方。 而且你到了瑞典之后，你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抬头，你看到的天、 嗯、 那种蓝、 嗯， 我给它起了名字叫水洗蓝。 哎呦， 我跟水洗过一样的蓝。 我的天哪，真通透。 嗯。特别通透、嗯、然后眼睛 享受 非常的舒服、 啊、嗯， 而且天空上几乎没有一朵云彩，整个蓝天去在苍穹之下， 大镜子 一样城市， 哇，还有湖水的倒影，那是美的不平安， 整个天空就是一个蓝色壁纸， 对、 嗯、真的是 漂亮、 嗯、所以说呢在斯德哥尔摩里，如果要是说 嗯 在他那儿坐他的游船， 美完了， 梅拉伦湖里面 啊、 能够看到所有的主要的景点都能看得到， 太棒了，在斯德哥尔摩一定要留足时间，我觉得 不妨说一说有什么景点。 嗯， 吓我一跳就脱。 斯德哥尔摩里边，其实说起来的话，斯德哥尔摩沿着梅拉伦湖啊，有很多的美丽的景点， 嗯、 包括它的皇宫，包括它的皇家歌剧院， 哇，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最著名的叫做市政厅，这市政厅是诺贝尔奖晚宴举行的地方。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酒店叫 Grand Hotel， 嗯， 那个是在市政厅之前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 哇、 啊、这跟诺贝尔都有联系， 是的、 嗯、诺贝尔是瑞典的骄傲嘛， 是的， 对吧， 那个想想啊，就是在这个湖上去行走的话，可以看到沿途左边右边的风景，对不对， 对的， 它就连在一起，刚你说那个酒店啊、 嗯、 市政厅啊，还有皇家的办公的地方也、 嗯、 都离得很近， 全在这个上面，全在湖的两侧， 它那个城市不是13、14、15、16那种王朝的链接也好，城市的更迭也好，那个当然天是瓦蓝瓦蓝漂亮、 嗯、 地下是湖水啊，倒映空气清新，一品不是要一品如洗，一览如洗，对不对， 一品如洗可赢了， 一览如洗， 一览如洗，没错， 但是它那个城市建筑，比如建筑物的外立面那个颜色是土黄色、彩色、灰色， 用的什么颜色瓷砖？ 对，不，它其实说心里话，它的那个城市的建筑来说呢，主要还是以古铜色 哦，就是那个 土黄色， 黄的。 你想13世纪那会儿不可能有 这种颜 色， 是的，是 的。 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从勒可可式、 嗯、 巴洛克式、拜占庭式 都有。 哇，乐可可都有哎、嗯，好少说乐可可， 而且它的墙非常的厚重 哦、 嗯，而且你进去之后，如果当然了，就是一般来说是进不了人家那个就是屋子里边的、 哦，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所以我进去过很多次。 哎呀， 嗯， 扎心了。 什么呀？ 又担心了， 又担心了。 我这几天那个新房子封不上了， 冬暖夏凉。 别扎了，别扎了。 哎呀，透了，透了，透了， 丝丝漏心。 什么样的感觉里边？ 冬暖夏凉，而且它呢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们的外墙是绝对不可以动的，屋里你可以随便的装修， 哦、 装修成什么样不管你，但是外墙绝对不可以， 是 因为外墙代表这一个城市向世人展示它的、这个、 它的岁月的痕迹， 对， 没错，不能去改变它。 嗯， 哦、 而且在那儿还有一个叫瓦萨沉船博物馆。 嗯、 那个沉船博物馆呢，它是300年前在瓦萨古斯塔夫瓦萨王朝的时候，它建的一艘战船。 嗯， 这艘战船其实建了不止这一艘，4艘，只有这一艘没有经历战火，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沉在了梅拉伦湖跟波罗的海的入海口。 哦， 然后被现在的国王古斯塔夫16世然后打捞起来， 用 了好几年打捞起来之后放在那里，成为了瑞典的国宝。一艘完整的战船，非常的漂亮。 这个气势哈、啊，我觉得像瑞典的精神也是很雷同的哈、啊。 对， 我们会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气质哈、啊。 嗯。 当我们从芬兰来到了瑞典之后，那个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哈、啊。 对，其实瑞典的自然风光也很美， 是 我觉得。 对，瑞典自然风光，如果要是说刚才说到这个斯德哥尔摩嘛，斯德哥尔摩其实很大，它分斯德哥尔摩中心区跟斯德哥尔摩大区，大区里边包括了很多的这个边缘的城市，但是其中一个呢，不得不提的呢叫做西格图纳，西格图纳 没听说过， 西格图纳， 西格图纳， 西格图纳其实也是坐落在梅拉伦湖的湖畔，只不过在它的北部，离阿兰德就是国际机场，叫阿兰德国际机场很近， 那个湖很大是不是？ 非常大，它是瑞典第三大湖， 哦、 瑞典第一大湖叫梅拉伦湖，占地面积5550平方公里。 嗯 啊，第二大湖叫维特恩， 它是个海洋， 对，像海洋 一样， 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 对，但是那个小城市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叫做 Beginning of Sweden， 就是瑞典的发祥地。 哦， 就是瑞典的第一任国王，很早很早以前就在那里，而且公元900多年的时候，第一枚金币就是硬币啊，就在那里铸造出来。 漂亮， 所以那里呢是属于瑞典的发祥地， 嗯， 一个非常小的市政厅，全世界最小的市政厅， 嗯， 而且呢街道里边呢风光呢是保留着过去古代的这种样子， 嗯， 太棒了， 非常的美。 瑞典确实是刚经过王子先生这么一形容啊、嗯、还真是用语言表达的话不能方方面面都到位去诠释， 就是无法形容的美， 无法形容， 只能去自己感受了。 是的、嗯，其实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沉浸在北欧的无限浪漫的风光当中哈、 嗯。 对的， 我们的王子先生去过了不止一次，感受真是从心的那种出发的感觉，真的是。 大家不要扎心，你已经没有地方下刀了。 对， 你、嗯、看。 都扎满了， 对， 哎，毛孔都堵塞了 啊！对，嗯， 远方的家系列之北欧五国是王泽健今天带给我们分享的感觉啊。 好，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真的是从来没有去过北欧的任何国家的话， 对， 最后一个问题问，用一分钟或半分钟回答我们哈。比如这五国，你有没有优先级的排列？比如说我们假期也有限呢，我们必须要去北欧五国，第一次要去的国家，就觉得综合指数最高的，你有没有排序？ 我有啊，当然有了，心里一定会有一个 排序。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呢，如果按风光来说，第一名呢是挪威。 挪威， 你看挪威真的超美。 说正好，下面再说。 第二名呢、哦、就是瑞典。 瑞典、 哦。 第三名呢，我想就应该是丹麦。 丹麦。 丹麦。 第四名呢就是芬兰。 芬兰。 第五名呢是冰岛。 哦，这是自然风光来讲。 就你看王泽先生说的，就跟五战地似的说的，是吧？真是五战地， 五战地。 狼家也看国贸。 果园。 果园，果园有远。 九棵树。 对， 不管怎么样，对吧？对，八里庄，不管怎么样的，通县啊，你们这什么？你说说那位南边，对吧？江武梅那边， 草桥 啊， 对，说点市中心的事儿。 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旅行家的眼中感受到世界的美好。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带我们的王泽先生还有很多关于北欧五战地精彩的分享，不要休息，不要休息，马上回来啊， 马上回来。 电费蹭蹭涨啊， 空

实行化的一个标准。 那应该在斯德哥尔摩或者应该是在这个城市有什么博物馆什么的工厂店啊？ 是不是，它的这个沃尔沃的总部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叫做哥德堡。 哥德堡， 哥德堡 ，Gothenburg。 哦哦， 因为那里呢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景色，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再介绍，在玩瑞典的时候， 好的， 必不可少的几个地方。 哥德堡， 哦，对，哥德堡， 哥德堡，哥德堡呢，它其实的地理位置是属于这三个国家的中央的位置，就是说，芬兰，不是没有芬兰啊，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三个国家的一个中央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港口城市。而且是最早的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地方。 天哪，东印度公司那得多早啊！ 非常早 啊！ 哎，所以呢，哥德堡号呢，承载着我们这个西方和东方的文明和贸易往来。 哦， 哎，一直延伸到今天。 嗯， 所以呢，我们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哥德堡开出的一条道路。 好棒， 说的。 嗯， 哎，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呢，除了有沃尔沃这样的一个企业以外，还有呢就是美丽的景色。那么这美丽的景色就围绕它的这个瑞典的西海岸，有一个地方呢叫做费尔巴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的故乡，这个人呢叫英格丽鲍曼。 哇，英格丽鲍曼， 对，她是瑞典人，1.75米的个头，完了傲视好莱坞， 是的， 被称为好莱坞第一夫人。 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这个演员 特别特别 特别厉害，特别亲切， 对， 而且英格丽鲍曼真的长得超级美。 而且他的卡萨布兰卡，我相信给大家留下过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 嗯，那个士兵戴帽子那个男子的小胡子，然后他那个戴上帽子，他们哎呀，那个永远的经典。对，那比如说这个鲍曼女士在这边有什么大概的一些，比如说纪念上或者是一些以针对 她 的主题， 有她的这个就是纪念碑。 哦，纪念碑。 但是更主要的，在欧洲来说，更主要的并不是说他的纪念的纪念碑，或者说他的一个博物馆，而是他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小小的一个类似于渔村的地方，它的自然风光的美， 港口城市 非常的漂亮，每个屋子的颜色都是那种渲染的绚丽多彩，而且呢，坐落在蔚蓝的海边。哎， 那简直就是整体布局超乎想象， 是的，非一般的感觉。哦， 对，真的是。 你要在那儿垂钓的话，不得了， 垂钓是吗？ 分分钟能上来鱼。 是吗？那争先恐后的，快钓吧！ 你可以看这个房子的颜色啦。 对对， 出来看一看，哇，这个是黑色的呀。 你那个拿什么鱼食？你不行，你那个。 生活惬意， 非常惬意。 哎呦，真是羡慕。 那个叫费尔巴卡。对，还有一个地方叫斯摩尔根， 斯摩尔根 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嗯， 它呢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就类似于费尔巴卡这样的一个渔村的城市。 嗯， 它呢也是景色非常的秀丽，旁边的依山傍水，也是面对着这个瑞典的西海岸的波罗的海。 瑞典一向极大加分的，常常加分。 对啊，瑞典很美的。 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马斯特兰岛。 马斯特兰岛， 对，马斯特兰呢其实离哥德堡也很近了，大概30分钟的路，但是那块呢是帆船赛的这个基地。 哎呀， 一望无际的这个白帆就在大海上面， 漂亮 啊，非常的美。 嗯，这些地方刚刚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怎么去接驳呢？就是陆交通，水上 交通，陆路交通。 哦， 一般了，如果要是说在欧洲人来说，他们都是坐船， 哦， 就是自个儿开这个帆船啊，或者开这个游艇啊，到那边去度假。 嗯， 一去就是大概一个月， 哎呦， 半个月这样。 哎呦， 但是对于就是我们游客来说呢，基本上开车过去 自驾， 然后每个地方停一下，每个地方停一下自驾。是最舒服的， 在这个地方自驾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让人向往啊！而且我们的王子先生也有很多关于自驾的一些分享哈。这个国家您都自驾过吗？ 这个国家我自驾过，从斯德哥尔摩一直到哥德堡，大概是要7个小时左右吧。 哦，那 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有没有这个比如时速的限制啊？在瑞典方面， 当然有了， 有了， 因为在欧洲国家基本上时速限制不像咱们中国那么快， 嗯， 就是就那么高， 嗯， 基本上是在90到110这么一个概念。 区间， 对，但是城就是乡村公路基本上是在70。有的地方呢弯路多的甚至于30、40、50， 你想想就是它不是有海吗，有海港吗， 对， 有那种沿海的公路开也会有这样的交流吧，是 交吗？它那个沿海的公路是支线公路， 哦， 就是说主路上不会看到， okay， 只有进入支线才会看到。 了解到了 啊，它叫 E6 公路。 哦， E6， 对，欧洲第6号公路。 哦， Europe， 对， E6， Europe 6， 对，这个意思。 E6， 6公里、嗯。 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像我们中国的游客来到北欧， 嗯， 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之后，因为大部分都是西餐， 嗯、 所以他们呢就吃的觉得就是很不习惯了。 哦， 当然尝鲜这个是很 前两天是可以， 对吧？前两天你新鲜， 对、嗯， 但是过上那么4-5天之后你就受不了了，中国 的 胃受不了。 是的， 嗯。 所以呢，在哥德堡那儿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餐馆。 哦， 那个餐馆呢是一个老北京啊著名的厨师开的。 哇， 哎，那个餐馆呢有一个老北京的名字，叫做四合院。 哎呀，太。太亲切了，要看到这个 名字。 我发现这个餐馆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很偶然的机会。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次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拍摄车在这个E6上面，然后我们快到哥德堡的时候， 嗯、 然后很多的拍摄车还有这个豪华的这个房车嘛， 嗯， 然后我们就跟着，我说看看这是干嘛的， 是有明星来拍， 是不是有明星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就停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里拍摄。我说我们就下去了，问了一下，我们这是干什么呢？他们是叫做米其林，叫做米其林拍摄组，他们就是专门找这些个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味道好的地方，还有这个。口味让人们非常赞赏的地方， 嗯、 他们去拍摄， 哦、 嗯，然后去试菜， 就找到这个四合院了， 找到这个四合院了。所以我沿着这一条路呢，就跟到了四合院。到了那儿之后，我一吃，哇，真是家乡的味道， 老北京的味道， 老北京。就那宫保鸡丁吃完了，我估计峨眉酒家的都不想再吃了。 是吗？哎呦我的天哪！哎，所有你看在海外必有宫保鸡丁这道菜的， 嗯、 正不正宗看用的是不是干辣椒， 没 错，是不是有没有葱和花生？ 宫保鸡丁花生 食材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而且那儿的海鲜做得也非常好。 哦， 哎呦，他的那个帝王蟹做出来之后，哦、还有那个。大的那个 是中餐做法吗？ 中餐做法 啊、哦， 因为西餐做法吃的太多了，他们主要是把那个搁在那个铁板上烤， 嗯、 烤完了之后烤熟了你就吃就完了，然后撒点盐，撒点胡椒什么的， 很中式。 哎呦，你要是做成中式的那个，哎呦，那种家乡的味道真是让你流连忘返。 爆炒， 嗯。 那个老板有水饺吗？ 有， 肯定有， 绝对 有啊！ 你看吧，所有那个 都是自个儿包的 哦， 对，都是手工包的。 那要是说四合院老北京的话，烤鸭有吗？ 不光烤鸭、 嗯、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卤煮火烧， 这都有， 这得提前预定啊、 哦、 我曾经问过那个老板，我说那个您这个叫四合院那卤煮火烧能不能做呀、 嗯、 必须可以啊， 嗯， 而且还不是正宗那个口音，完了我说那个您给我来一碗吧，他说这不行，这个必须得提前预定， 嗯， 大概是3天左右， 哦， 因为这个食材啊不像中国， 没 错， 他没有那么多卖， 哎，对对，得去找、 嗯， 因为这个主要中东人那边，然后他们有一些个市场， 对、 嗯，他们可以拿到一些， 太酷了，四合院， 对， 哥德堡， 嗯， 四合院这个太牛了，居然能做得如此正， 还是一个北京的厨师啊、嗯， 北京的一个，他原来是叫做厨师长吧， 哦， 对，非常厉害，我吃过他做的很多的菜，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去那儿解解馋吧，说白了， 对对对， 解解馋。 如果大家 印象特别深， 对对，如果大家再去瑞典到哥德堡这个城市的话，吃了几天西餐之后呢，可以去四合院感受老北京的风味哈、啊。 对， 那个感 觉。他没考虑在斯德哥尔摩开家分店吗？ 不，人家他们就生活在那边。 哦。 后来我在那个大众点评啊，还有很多的那个媒体上都看到了这个 哦四合院， 大家赶紧搜一下啊，把那个去环球瑞典， 对 哥德堡，对，一搜就搜到， 快成哥德堡瑞典。没错没错， 对，现在大众点评很准的， 方便， 嗯 啊。那说到瑞典呢，还有就是说不能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这个医学 哦、 嗯。这个瑞典呢，它的医学跟世界上这个先进的这个医学院来说，瑞典是可以说是有它自己的骄傲 哦。 因为世界排名前10的这个最好的医学院里边，除了美国就是英国 哦， 但是唯一排在第6的就是瑞典 哦， 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医学院基本上在150以后 哦、 哎， 哇， 所以说 没有关系，嗯， 我们有这个还有上升的空间， 我们有中医， 我们的上升空间很大， 是我们有中医嘛？ 对， 这是世界的瑰宝， 对中医，对，是 因为、嗯、因为在瑞典来说，他们对这个人的健康和他们的医疗保障是他们政府最关注的。 嗯 嗯， 所有的一切是科技以人为本，这就是他们瑞典人生活的一个点点滴滴。 是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心脑血管，还有包括这个癌症等等、 哦、 这些个，就是说属于重大疾病，而且是普遍发生的，他们做出的是科学研究是经费最高的， 太棒了！ 而且呢，药品也是非常最好， 嗯， 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 有一款叫做虾青素，这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这就是瑞典的，它获得了诺贝尔奖，它是第四代抗氧化剂。最早的氧化剂就是抗氧化剂，像我们的维生素啊、维他命啊、辅酶 Q 十，然后最新的就是这个虾青素。 豆豆啊，你们女生都明白，抗氧化就是延缓衰老吗？ 对呀、 啊，对呀、啊，延缓衰老、哦，提升免疫力。 哇，就 而且它还可以治疗糖尿病。 很好、 哦，非常厉害， 真的。 所以它科技以人为本，体现在方方面面。 对， 它现在还有一款也是非常有名的，叫鲨鱼甘油，那个是号称欧洲免疫之王。 鲨鱼甘油， 对，它是从蓝鲨身体里提炼的。 哦， 然后呢，那个呢是获得了很多的殊荣的。 嗯， 它是能够抗癌的，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欧洲的一些医院，是抗癌的处方药。 那这个， 天哪， 那这个药我们可以去什么购买带回来？ 在药房里可以去购买。 哦，还是药房？ 对，瑞典药房很多，他们欧洲的药房呢，在北欧呢有一个统一的称号，叫做 Apotek。 Apotek 对 Apotek OK 哎，他们但是有很多的品牌 Apotek， 就跟我们中国的像同仁堂、鹤年堂、那个宝芝林等等，他们有很多的品牌，但是他们统一叫 Apotek。 好， 哎， 我们可以去买的。 对，你们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边，在药房里面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对人、对身体、对健康各方面 的 极其好的东西。 对他们那个，就是不管你是用于保健还是用于什么防疫治疗，都是可以的。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瑞典的阿斯利康这个医药集团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有名，像拜耳、辉瑞制药这些个美国的、德国的，阿斯利康是瑞典的，这些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在欧洲和欧美 闪耀的品牌，听 非常闪耀， 感觉 真 的好， 还太稀少了你。 我们有同仁堂， 对，我们有王彪彪，主任医师叫王彪彪，知道了，谢谢王彪。 我们有安宫牛黄丸， 对， 对、 啊， 对、啊。 也不是 的， 其实我们会决定，我个人总外是个同意点哈。 对， 我觉得就是各国的交流要促进上面啊，我们多去瑞典去学学先进的一个理论的。 对，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最近有一个电影让我想起来，我不是药神。 哦， 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去推荐、啊、 是的， 是吗？ 点映全满， 看一下， 有机会我得看看。 对， 是的，是的，这个得看看。 那个瑞典呢，让我们的王泽先生这么一形容啊，指数飙升，美的不像样子。对吧？当然了，刚刚我们在上半段的结尾处问了王泽先生关于北欧五国的一个排序，他把第一名给了挪威。 挪威， 对的， 挪威怎么会他就 越 到第一名上了呢？ 应该特别美， 因为我刚才前提条件是自然风光、 哦，自然风光， 对不对？ 哦， 因为挪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然风光，它是世界人类一生必去的60个地方排名第27位的。叫做峡湾， 峡湾， 对，他们那个挪威语叫 Fjord， 那么那个地方呢，它是在挪威的整个西海岸，然后包括挪威的这个从北到南都会有。那么那个峡湾在中国呢，有4个峡湾呢比较出名，从北往南呢，第一个叫盖朗格，然后呢再往下呢叫做松恩，再往下叫哈当厄尔，再往下叫吕瑟， 好像是我们的苗山。在挪威感受过，坐着船， 是的，是的， 在峡湾， 对的，峡湾游船嘛， 对 啊，感受到，因为峡湾啊，它是第四纪冰川自东向西啊，在大地上留下了一道伤痕，然后经过了数百万年冰川的侵袭、侵蚀之后，然后呢，形成了像刀切一样的这个侧立面，所以这种鬼斧神工的自然风貌， 再 被称之为峡湾， 哦， 是这样的。 就我们作为普通的游客在那个船上感受，就是我们就是在住在船上行走在峡湾里， 不不不，它是两种风格。因为呢，在如果游览峡湾呢，它有一种大游轮，这大游轮呢，它就只是在峡湾这一个点停留一次，大概2天，完了之后它就去别的国家了。 哦，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北欧的游览过程当中呢，开车进去，然后 开车进峡湾， 对，开车进峡湾，路途非常的长，大概如果从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开过去的话，到达第一个就是最北的峡湾，就是盖朗格尔，大概得需要7个小时左右。 哎呦， 然后到松恩呢，也得需要5-6个小时。但是它每个峡湾有每个峡湾的特色。你像松恩峡湾的特色是它最长最深，因为松恩峡湾呢，它这个长度呢超过200公里，深度超过1000米。1300米吧。 那如果开车去到那儿的话，是从上往下看吗？ 不是、哦、它是几个观赏的不同的角度、 哦、 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是开小车的话，那么你可以开到它的观景平台上面、 哦、 旁边呢就是瀑布，然后从那瀑布侧面呢能看到峡湾的走向， 我的妈呀， 但是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哦、 真正你要想去游览峡湾还是要在峡湾里边坐游船 行 走，感受两侧像刀切一样的这个悬崖峭壁， 真的是悬崖峭壁， 嗯，是这种感觉， 太帅了， 贼老大啊、哦、 那挺老大的， 对啊，因为他其实说心里话，在这个过去燕山运动跟理论运动的这个作用下，这个地球发生了断裂，咔咔咔形成了很多的 U 型谷， 嗯， 那么这些个 U 型谷呢，海水呢向内陆倒，然后呢内陆的水呢向这个大海去汇集、 嗯、 在这块汇集成了峡湾， 对，冲击波， 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里边呢就会有淡咸的味道， 哦、 嗯， 但是呢你要说在松根峡湾，你会看到深蓝深蓝的这个水，因为它深嘛，就是 颜色哦，深蓝， 1300多一点，而且308最深的地方、 哦、 平均呢都在800米左右。 我有一个很业余的问题，虽然我50-60岁了、 嗯、 也没去过峡湾、 啊、是是是啊， 在你面前是个小学生、 啊、 然后就问、 哎、够了， 还行，还有口音了呢、 嗯、 小学生，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嗯、就是这个河水和这个冰川融合交汇之后啊，在这个峡湾里有没有生物，你有吗？ 有啊， 有很多的生物、 嗯、很多生物，它那个峡湾里边很多的生物就是我们最著就是说耳熟能详的、 啊、嗯， 也是挪威的一个代表，三文鱼。 哦 哦，三文鱼它算是半咸水鱼吗？ 三文鱼啊，其实说心里话，它是淡水跟咸水两个地方的鱼。 对呀、 啊， 那个它 是在海里边生活、 嗯， 在淡水里边产卵。 哦， 原先 对，所以狗熊都会在那个这个冲击的地方， 对 啊，然后等着 动物世界嘛， 哎，呱一爪，哎， 都吃腻了。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这边海水还太清澈了，一眼直接望到底。 其实挪威这个国家说心里话、啊、最早的时候它非常的贫穷， 哦， 但是现在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行列，是因为它有了石油。 哦， 以前它只是一个渔业国家， 有油了那就厉害了， 那不得了， 原油、啊、 那不得了， 对 对对， 但是它是海上石油， 哦， 海洋石油， 海洋石油， 但是挪威呢它的这个渔业呢非常的发达，挪威啊它有一个 还有鱼油， 有一个城市叫贝尔根， 贝尔根、嗯、 哎、 哦， 这个贝尔根呢它是挪威的西海岸的，在丹麦统治挪威的时候那块就是首都，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芬兰那两个城市一样、 哦、 然后离哪儿离统治国家近，那个这地方就是首都、 哦、 所以呢贝尔根在西海岸离丹麦近，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渔业，在1911年的时候渔业呢是他那儿的最主要的一个生存的、 哦、 一个赖以生存的条件， 贝尔根 、那块呢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做布里根港，那、 嗯、 布里根港呢是过去的就是说白了就是鱼市交易的场所、 啊、 贸易的场所、 哦、它的那个楼是尖尖的， 嗯， 各种各样的颜色，红的蓝的黄的各种颜色，然后 嗯 拉的一排叫布里根港、 哦、 世界文化遗产， 好漂亮、 啊、而且它是一个 U 型的海港、 哦、 非常的漂亮，而且那边有捕鲸船， 哦， 能看到很多的捕鲸船、 嗯、是的， 所以挪威的鱼里边 很大气哈， 对， 最好吃的就是三文鱼， 三文鱼。 为什么三文鱼很多地方？你看日本也有， 嗯、 什么北美也有、 嗯， 包括我们中国很多地方也在饲养三文鱼。但是为什么只有挪威的三文鱼好吃呢？ 哦、 就是因为这种鲑鱼，它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对， 嗯、 日本人把这个萨西米，就是这个生鱼片里边、 嗯、 最好的三文鱼，也称之为挪威三文鱼。 哦、 嗯， 当你吃一次挪威三文鱼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色泽，那种纹路的清晰、 哦、 那种鲜亮的感觉，然后蘸了这个芥末，然后搁在嘴里之后，你咀嚼的那种唇齿留香的那种浑厚感， 就 和吞咽下去那种满足感是无法形容的。 我形容一下、 嗯、 你说 没吃过啊，但是不是 啊， 我这食物之间、 啊、 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 是、 嗯、 就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市井的小吃松花蛋和啤酒， 嗯， 配合在一起， 哎， 啊， 那个胃里炸开的时候，也不亚于三文鱼和那个芥末嘛。 没错，发酵了， 是不是？ 哎呀，挪威的三文鱼厂商，像就有这样的人。 你真没吃过三文鱼？没有啊。 对，其实三文鱼， 请你吃一次。 是的，三文鱼 我每次去挪威是一定要去吃挪威三文鱼。 嗯， 这是我必游之路。 对， 对， 我觉得三文鱼，因为我是吃不了三文鱼的，因为三文鱼太腻，有的三文鱼我吃下去像肥肉。 有没有挪威三鱼的感觉是怎么样？ 挪威三鱼呢，肥而不腻。 哎， 所以说你吃进嘴里的时候那种感觉呢， 五花肉 是不一样的 啊。五花肉，对，只要 五花肉也是把那个油给都 对 对、 哎、 哇， 它能下得去，咽得下去，那就是好的， 特别的香、嗯。 我个人特别喜欢吃三鱼，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神奇的味道啊、 嗯， 特别神奇。 对，不管你是烤啊。啊，生吃啊，都非常美味。 哎，我觉得三文鱼其实炒着吃也特别好吃， 对，也好吃啊。加点竹笋，加点竹笋，加点三文鱼，对对。 你说有没有包馅儿吧？ 三文鱼馅儿啊， 三文鱼还真没有包馅儿， 是吧？ 包汤的，我知道。 你看啊，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跟王先生一聊北欧，这只聊了芬兰、瑞典、挪威一小块儿， 对， 还有。 还有后边还有丹麦和冰岛， 对，丹麦和冰岛其实还没有说。 其实我们的王子先生现在正在做自驾冰岛的线路啊、嗯、因为去过冰岛自驾的朋友都觉得得去一次一生，太不像地球的自驾线路了， 是 没错， 说变就变，那个整体的空间架构，我觉得不像在地球上开车的样子。 对，我觉得先是去芬兰，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北欧接近的风情、 嗯、 然后再去瑞典，再去挪威，最后再到冰岛，就直接冲出地球的感觉。这一个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合理，而且在给人的感官是造成很大的层次感和落差， 不练思考人 生。 对，其实冰岛在感觉到上像什么呢，像世界尽头的那种冷酷仙境的感觉。 哇， 对， 为什么他们的冰岛音乐是那个风格的？ 是的，就非常的高冷空灵、嗯、 对吧？ 回来之后站在自己的那个座位上、工位上， 哎呀， 思考了半天，为什么我半个月过后就被人占了？ 哎呀，我发现人生会有很多的起伏的瞬间、嗯，特别是旅行带给我们的冲击是蛮大的哈。 对， 每一个人关于年龄的架构不一样，你旅途的这个长短不一样，经验不一样，回来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但是那个总体美好的感觉是不会变的啊， 没错、 嗯。 只要你到达一个你心向往着的地方，就好好的去。也不叫欣赏，就好好的去享受它， 嗯， 放飞你的心灵， 对 对， 感受大自然的拥抱， 能飞多高飞多高，能飞多远飞多远，是不是？ 对，亲切的拥抱大自然， 是的，大自然才会给你温柔的抚慰，对不对？ 是的，一定要和谐的跟他相处， 必须的，不能强加于他什么， 哦、 对不 对, 对？这个我们的王子先生呢是百忙中来到我们节目， 嗯嗯嗯、 送上掌声，谢谢， 谢 谢，谢 谢， 谢谢， 下次有机会再来，好不好？ 对， 好的，好的， 一会儿飞了。 哦、飞了 飞了飞了 飞了 飞了 解放你飞得快，你别唱了 啊，赶紧希望下次什么时候飞回来定个时间。 对对对，我们就再约您哈、啊、还有很多北欧的一 些。今天时间比较紧张，所以说呢、哦、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完全 已经很细致了， 是的，已经非常细致了、 嗯、下次我再给大家说说冰岛和丹麦， 是的， 好， 然后再把挪威的一些个深度的体验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嗯、 包括看看极光啊，特伦姆瑟呀、啊、包括最北端的北角啊、 哦、 包括格陵兰呢、啊，哎，包括斯巴尔巴群岛 啊， 这些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北极熊， 对， 很多的地方， 对， 嗯， 芬兰还有苔藓的好朋友， 对，嗯、还有苔藓， 生态非常的好， 是的。 时间先到这里了，我们很不舍、嗯，但是希望大家也是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哈。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好，再见，拜拜。 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我们都说爱情给人勇气，可以让人做很多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发现，真的在面对爱的人的时候，反而变得小心翼翼。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说爱给人勇气，那是因为在爱情里面的一种力量吧。当你遇到自己爱的人的时候，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然后促使你为爱你的人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到了相处的时候，会小心翼翼，我觉得是在保护自己的爱吧，更是因为你更在乎对方，更珍惜这段关系，这段爱，然后不想让自己的言行啊会不经意的失去对方。我是这么认为的。 爱是会给人勇气的，有爱才会让人勇敢一点，有了爱才想有表达的欲望，才会有行动，有想要下一步的想法。男女双方都会因为太在乎，才会各种小心翼翼，如获至宝，说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表情，一个电话，现在甚至是发一个信息的每一个字儿都会反复斟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人、这份感情太宝贵了，我想要好好珍惜。如果处于感情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一定要好好体会，因为它太宝贵了， 很可贵。 有一句话叫做慈故能勇，慈既是有爱心，勇既是勇敢，勇是来自于深沉的爱。小心翼翼的原因是谁都愿意少犯错误，不是吗？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郝阳。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我们都说爱情给人勇气，但为什么在面对爱人的时候反而变得小心翼翼，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翠花的网友。我最最好的异性朋友 CC 也有了喜欢的姑娘，尽管最近网上的撩妹撩汉技巧教学帖还挺多的，但她还是每天愁眉苦脸的缠在我身边，追着我问我，哎呀，我是真的喜欢她，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我每天都听着他和我讲，讲这个女孩子今天给他朋友圈点赞了，讲这个女孩子今天主动和他打招呼了，讲这个女孩子回过头来冲他笑了一下。突然想起来那句话，我朋友都说我提到你的时候一脸傻样。CC 和我提到这个女孩子时候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温柔程度是不会骗人的，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喜欢这个女孩啊。我就一脸坏笑地说，那你就去追她呀，我给你打助攻，我这么多年空有一身撩妹的本领，可惜自己就是个女孩，我去给你追去啊。哎，我跟你说，然后在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我为她量身制定的撩妹计划时，这朝气蓬勃上一秒还满脸幸福的小伙子目光瞬间就暗淡了下来，吓我一大跳。他叹了口气跟我说，我不敢告诉他。我俩沉默了一会儿，人一长大遇到喜欢的人第一感觉真的是害怕。他说我怕我跟他说了他就不给我点赞了，不跟我打招呼了，不冲我笑了。我是个主张着喜欢就得说，当什么朋友，我又不缺朋友，我缺你这样的人。我曾经告诉他不要退缩，勇往直前，被拒绝能怎么样，世上姑娘千千万，实在不行咱就换。可这时候却觉得有点无言以对。我说那我们就慢慢来，等时机对了再和他说也不迟啊。 CC 等了很久很久，最终一直以朋友的名义陪在那个女孩身边，那句我喜欢你他从没说出口。他说面对他我就是胆小，我就是没勇气。我的一个好朋友 G 是个血气方刚的妹子，平时大大咧咧的，心里也藏不住事儿。她最近也喜欢上了个男生，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的那种。她的脾气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喜欢就得说出来，朋友做不得就做不得了，但是我喜欢你，我就得告诉你。但是面对着这个男孩子，他却说不出来他喜欢他，因为这个男生有喜欢的人了，志也知道这个人不是他。朋友志不会撒谎，一般想说一句谎话的时候，张开嘴就成了实话。但是在这个男生问到 G 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心里一边打鼓又一边摇了摇头，一脸傲娇地说怎么可能，我才没有。这个男生说我也是。他告诉我也是因为害怕，他说出来了朋友都没得做。那天他给我截图看了个他发的朋友圈，内容是我是喜欢你的，然后给我看了那个分组，可见的人只有那个男生。他说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条没有赞的朋友圈了吧。我曾经最讨厌慢吞吞唯唯诺诺做事还不利索的那种性格，曾经总说想做就去做呀，你管他后果呢。后来才知道不计后果的代价都是惨重的，我们会因此永久地失去自己在乎的东西。直到现在才明白，真的面对喜欢又得不到的人，那句喜欢是说不出口的，因为害怕怕这个结果会彻底改变你我现在的关系，怕自己做了这件事以后会后悔。最怕的是对方能给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大概是因为太在乎所以才会有恐惧，都是因为太爱你了我才变得又蠢又害怕。珍惜你身边小心翼翼对你好却绝口不提爱情的人，最浓烈的爱是开不了口的爱，最痴心的喜欢是没说出口的喜欢。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我们都说爱情给人勇气，可以让人做很多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发现，真的在面对爱的人的时候，反而变得小心翼翼。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考拉的网友。张爱玲说，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然而那个时候我在忙着优秀，没时间喜欢你。20到27岁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年龄段，身边有的人 靠自己的能力付了首付，有的人走在创业的路上，有的人还在读书深造，有的人至今还是单身，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母了。不管选择其中的哪一种生活，在以后无数个平凡日子里，我们都会过得像现在一样，不好不坏，平淡如水。想想我们曾经谁都不把生活放在眼里，一个个牛气冲天的指点江山，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而现在轮到生活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再也说不出那些亮晶晶的话，再也做不起那些亮晶晶的梦。从此看天是天，看地是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花开花落满天伤，人间再无诗一句。而其中我们那些有始无终的爱情，也最终变成柯南一梦。梦里我们笑，梦里我们闹，梦醒了，导演也该喊停了。昨天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打电话找我诉苦，谈了5年的女朋友吹了，女方的家里提了好多有些无理的要求。她不愿看见年迈的父母卑微的低头，所以拒绝了那些要求，同时也拒绝了5年的爱情。她问我，你相信爱情吗？我说相信，只是不相信它会发生在我身上。最后他说，我好像有点不相信爱情了，我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喜欢他就要如此卑微到尘土里？我只好安慰他说，看开点，别期待太大，万事皆适度，命中皆注定。借用安和桥一句歌词，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网上一个粉丝看到我写的某篇文章后很受感动，找我诉苦，说她和她男朋友从高中就在一起，一直到去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分手。男朋友当兵当了2年，女孩上完了大学，可能由于两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待的时间太长，他们再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开心，而是烦恼。他们好多问题都说不到一块儿，男孩觉得他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女孩觉得他死板没有生活乐趣。渐渐的每天都会吵架，终于两个人都累了，和平的分手，谁也没有怪谁。从那以后，女孩发现她很难再喜欢上别人了，对一切异性漠不关心。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我告诉他说，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分手了，后来你就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因为你害怕花时间去了解，最后还是一场空。就好比你写了一篇文章，快写完了，老师却说你字迹潦草，把它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是你也懒得去写，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你所有的精力，只差一个结局，却要你从头再来。与其说你很难喜欢上一个人，倒不如说你失去了喜欢一个人的勇气。一位作家曾说过，生活还没有教会我们一笑而过的本领，我们还是会一次次的摔倒，只是不会再那么害怕疼痛了。没有了软肋，也就不需要铠甲，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向前走，伤口总会愈合。我希望你永远年轻，充满活力，永远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和勇气。或许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你们在街角邂逅，在他向你微笑的瞬间，你发现自己又爱上了他。很久都没谈过恋爱了，父母开始会催，一直对父母也是说暂时不想结婚，要先赚钱，父母慢慢也就不说了。朋友们也是偶尔会给我介绍好看的姑娘，想让我发展发展，我也总是提不起兴趣，连聊天开头也懒得去想。得罪了姑娘好几次，后来朋友们也习惯我一个人出现。有一次同事跟我抱怨说，现在的真爱太少了，好多都被现实击败了，不敢去爱了。我苦笑一声说，现在有句话叫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我俩相视一笑，沉默无语。领导刚好走过，听到了我们的谈话。领导跟我们说，我想起前几天一个节目里说的一句话，跟你们分享一下。别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人生的悲哀。其他人已经丧失了爱情，可你们不能这样随波逐流。荒唐尘世，声色犬马，稍纵即逝，不知如何是好。说真的，我也羡慕那些好听的情话，曾经我也情话绵绵，我也羡慕那些笔下能生励志的暖文，曾经我也壮志凌云，我也羡慕那些年轻人敢爱敢恨的洒脱，曾经我也很年轻。而如今的我更喜欢用过来人的口吻说，生活就是生活，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不如意才是生活的常态。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最后还是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不管岁月几何，希望你们永远都能拥有爱 与被爱的能力和勇气。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没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我们都说爱情给人勇气，可以让人做很多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发现，真的在面对爱的人的时候，反而变得小心翼翼。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陆少女的网友。这是朋友孙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在孙高考那年，他考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而为他考的分数能得到很多被好大学录取的机会。为他问孙想要报哪所学校，孙说想跟为他报同一所大学，但孙知道自己的分数远达不到维他。孙说高考一分都能比下很多人，或者那时候他是年少轻狂，不谙世事，也许也曾后悔过。但孙到现在还是清晰记得当时那少年说，那我跟你报同一间大学吧。当时毫无犹豫的表情，甚至多年后还是会为这件事热泪盈眶。而当他说起这段回忆的时候，眼圈还含着泪珠。他说，我知道那是年少的感动，但也正如那句情话，你是年少的欢喜，反过来也是你。在一场爱情里，很多人都很容易被细节感动到。爱情总是奇妙的，因为它能让人做从来不会做的事儿。匆匆那年里，陈寻为了方茴，为了他反穿校服，为了他半夜翻窗户，为了他做了很多很多，为了和他考到一所大学，放弃了13分的大题， 只为上同一所大学。可是有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很多男孩子的承诺只不过是当下那一秒的真心。匆匆那年的陈寻最终爱上沈小棠，终究输给了现实。可能那时候说爱你的时候是真的，日后爱上别人也是真的。后来我们终于不再纠结一些事情，比如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爱过自己，比如为什么相爱却没有在一起。曾经那些日思夜想，无数次的暗下决心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能在人生的某一刻却突然的就能放手了，并且毫无留恋。这大概就是所谓聚散是缘吧。最难过的莫过于当你遇上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或迟或早，你不得不放弃。你知道真心喜欢过的人是没办法做朋友的。如果说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呢？可能是在某一天，我忽然发觉这世上所有温柔的事情都让我想起你。大概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放手舍不得，坚持又太累，爱而不得时最煎熬。遇到对的人是什么感觉？也许就是当你不需要耍任何心机和手段，不用去想怎么留住他的心他的胃，不用活在患得患失的世界里，他就能完整性的属于你。可是长大后的我们似乎逐渐失去了奋不顾身去爱的勇气。很多男生现在遇到很喜欢的女孩，基本上都是心里窃喜了一下，却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有勇气去爱了。学生年代的我们对爱情总是有着很多的憧憬，隔壁班的女生扎起辫子时很好看，操场上挥汗的少年下课课间休息时聚集在学校操场聊天的男同学。那时候的我们对待爱情就是横冲直撞，喜欢某个女生放学的路上会大喊一句某某某我喜欢你，当时觉得即使在街上喊出声表白也不丢人，被拒绝了也不会沮丧。然而当我们长大后，我们开始恋爱，经历过分分合合，经历过很多承诺和山盟海誓，经历过谎言和背叛之后，安全感的缺失似乎已经成为了每一个成年人的不治之症。于是我们将自己武装得很强大，很快乐，很满足，也很无所谓，百毒不侵。十几岁时的我们不懂爱情的真心，但比任何时候都拥有去爱的勇气。 我想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完全不是你的菜，不符合你择偶条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喜欢他，哪怕最后无疾而终，哪怕他带给你的伤害大过于甜蜜。纵使有他在的时光，你总是患得患失，自己都不像自己。但很久后和别人提起他，你却只记得他的好，感谢在懵懂不成熟的时候曾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点缀了你百无聊赖的生命。已经有这么一个人，这辈子为他流过的泪最多，曾经也恨，可现在想起来还是想起来他的好。何以琛为了赵默笙等了7年，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那么其他人都变成将就，可我不愿将就。冷静理智客观成熟的何以琛，在谁的眼里都是一个精英的形象，而他是他的不冷静不理智不客观不成熟，却是他想拒绝也拒绝不了的阳光。有的人会希望自己是赵默笙，即使受了一身伤，也心甘情愿进行一场漫无目的的等待，最终得一人心，白头到老。可有的人却愿做何以琛，希望能当爱的更多的那个，完完整整的品尝爱恋中的种种苦楚，只要能盼来那缕照入生命的挡都挡不住的阳光。人鱼公主在一场暴风雨救了人类王子，从此爱上了他。人鱼公主找到巫婆，用无法忍受的疼痛和动听的歌声把鱼尾换来了一双能在陆地上行走的双脚，但孤注一掷的赌注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里的爱情。王子还是选择了公主，在他们婚礼的早晨，人鱼公主变成了海上的泡沫。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这看似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下雨天给你送上一杯热可可，胃痛时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每个人都不能一开始就运筹帷幄收放自如，都要一步步去经历，一点点去体会。愿所爱的人不被辜负，又不辜负爱自己的人。蔡康永曾说，上一段恋情全心投入结果重伤，于是下一段恋情怕受伤就很保留，这意味着上次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次这个发展中的情人得到个很冷淡的你。我知道你是保护自己，但这如果是做生意，你这店一定倒的，永不再来的恶客得到的最好服务，而新客上门却备受冷落。有时候我们被一个喜欢自己的男生追时，总希望对方可以更热情更主动一些，可以展示出男生的诚意，只有这样我们才敢进一步进入浅尝辄止的投入。然而这就好像在博弈， 谁先爱上谁，谁爱谁更多，谁更在乎谁，认真那个就会输得更快。但是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只有你让我感觉到你很想和我在一起，我才愿意付出相应对等的感情。更何况情场不是商场，恋爱不是谈判，公平原则和交换原则在这里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有时候女生披着考验的外衣对对方冷漠，往往会吓跑一个同样没有那么多勇气去攻占你内心深处的人，而那个人也许是正好合适你的人。我们现在所谓的内心强大或表现出来的无所谓，其实只是防止自己再次受伤害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段罢了。我们总喜欢用随缘这个词来面对和解决身边的人和事，却不知不觉会演变成一种可怕的为人处事的方式。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我们都说爱情给人勇气，可以让人做很多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发现真的在面对爱的人的时候反而变得小心翼翼，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萨萨的网友。Y 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慢慢我们就很熟悉了。人生里总有一些人是赶都赶不走的，你说是缘分也好，是幸运也罢，他们就一直留在了你的人生里。这样的人是应该珍惜和保留一辈子的。其实很多的人和事没有失去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它存在的意义的。万有一天给我发来了一个照片，说是家里在给他介绍对象，男方是个离过婚的，好像还有孩子，人看起来不错，工作也稳定，就看万的意思了。他就来问我，我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自己去完成的，那就是爱。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告诉我，最后还是分开了。理由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是和他说，下次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勇敢地去爱。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有诚意地去努力了，剩下的就都交给老天爷了。但是在追逐爱的路上拼命努力的人有几个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爱里人们犹豫的多，顾虑的多，或者别人说了点什么，自己也就莫名其妙的退却了。真的在爱里勇敢的人还是太少了。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在大学里是学校艺术团的，虽然不是最漂亮的那个，但气质好，人也活泼，在女孩子里还是很打眼的。大二的时候 就和一个帅哥交朋友了。因为从小被家里太宠爱了，女孩子的各种小毛病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了。暑假里男生去外地实习，回北京的时候特意带了女孩子爱吃的点心，还多带了一份给女孩子同宿舍的伙伴们。顶着大太阳，女孩子在女生宿舍楼门口接了礼物就跑上楼了。后来聊的时候问她，你给她什么了？女孩子说，没有给什么呀，没必要。我说，至少应该带点喝的东西给她呀，也不能让她空着手回去吧，她也有室友吧。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女孩子哭着来找我，说才发现自己是舍不得那个男生的，他对她那么好，问我该怎么办。我说，那就写个信给他吧，好好道个歉，先别想着什么和好了，先道歉吧。女孩子说她真的不会写，结果是我给她代笔写的。记得信里有这么一段，在那个寒冷的日子，我终于下了决心，寒假不回家了，也一定去找你，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你家的那趟火车。我坐在离你家不远的那个街心花园的长凳上，四周一片寂静。北方小城冬天的那个寒冷，真叫我这个南方人快受不了了。空气里弥漫着你的味道，我知道只要我敢站在你家门口，我就一定会见到你的。这样坐了很久，我的脚都快冻僵了。我慢慢站起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我是哭着一步步地离开的，我一个人还是坐着那趟火车回到了北京。你知道吗？这封我代写的信最后寄了出去，那个男生肯定是收到挂号信了，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声无息，好像那封信就没有存在过。他也不曾在我家里坐了大半天，流着泪诉说他们的故事。后来听说那个男生提出要见他，后来的后来怎么样了，他也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去问。但看起来他一直很开心，大学一毕业就去海外留学了，后来回到北京工作。有一次他和我说，幸亏那年我帮他写了那封信。很多时候我们对爱的表达也仅仅就是一个表达，但表达了你才可以跨过去，不表达的爱有时候是不完整的。现在他已经结婚了，当然不是和那个男生，但看起来他是很幸福的。事到如今，有谁还记得那个寒风刺骨的街心花园里流着眼泪独坐了一天的女孩子呢？还有那空气里弥漫的味道。很多爱的故事里都是这样的，你不知道的远比你知道的要多，你想知道的未必就是对方一定告诉你的。同样，对方的故事也有你不知道的部分。岁月被蹉跎了几次，爱也一定被误会了几次吧。到最后我们都不大敢去翻看曾经的爱了，那里面不只是站着一个你爱过的他，最重要的是那里面站着一个年轻的你，那么真，那么傻，那么混蛋的一个你。你是再也回不去了，可是他还固执地站在那里对你微笑。现在外还是孤身一人，他已经30岁了，一直被家里催着相亲，一定也是有点烦的。其实特别想告诉他一句话，爱真的需要勇气。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睛，你说你不甘心就这样轻易放弃，分手的话他已决定，你只会恨当初太自信。明白了爱情什么道理，却还是无法说服自己怎么冷静。谁都不理，痛了心也折磨自己。哦、爱他爱到翻天覆地，怎样才能忘得彻底、不必在意他的歇斯底里，也不必在意谁占据他的心。爱情如此坚定，誓言给的轻而易举、破碎的心多久才能痊愈，就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找回勇气。失眠压抑谁都不理，痛了心也折磨自己。爱他爱到翻天覆地，怎样才能忘得彻底、不必在意他的歇斯底里，也不需在意谁占据他的爱情如此坚定，誓言给的轻而易举、破碎的心多久才能痊愈，就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找回勇气、爱他爱到翻天覆地，怎样才能忘得彻底、谁占据他的心，以为爱情如此坚定，